大家好，我是 Mike 曾比特。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睇，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早晨早晨，年三十年三十过年啦，我是小张张。 年三十晚开心到乐意忘返，我是小曳。 年三十晚摘槟榔，槟榔香，摘纸姜，纸姜烂， 买葡达，葡达虎，买猪肚，猪肚皮，买牛皮，牛皮薄，打小强，我翻嚟你嗰度， 恭喜恭喜，好嘢我哋。 好啦，阿志，我哋三小时年三十，风骚快人， 嚟啦，团年啦，团年啦， 团年啦，团年啦， 我哋有请小凤姐， 齐鼓掌，歌声放金马开，登场请鼓掌，齐鼓掌，歌声唱金马开，登场请欣赏，热闹情调，热情又放亮，人人陶醉。 洋洋就好似今日咧，大家咧吓准备啊，年货已经卖晒啦。咁啊，听日咧就系年初一。 齐高歌，歌声放金马开，登上请鼓掌。齐高歌，高声唱金马开，登上请欣赏。热闹情调，热情又放亮，人人陶醉，热情撞上，相对对共欣赏。 喜气洋洋开始星期五节目。呢个新年冷，天气寒冷，大致多云，有两阵雨，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嘅。 热热闹闹灯正亮，酒正香，满室宾影衣香，愉快畅聚，我愿你哋快乐同分享。为你快乐歌唱，欢笑我热亮夜唱。愿你我和唱，愉快度快乐时光。 年初一早上仍然寒冷，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干燥日间气温会逐步回升，希望大家过个开开心心的农历新年。 洋洋啊，唔知你咪派档嘅今晚团年饭咧，谂住点样安排咧？ 约约你去边度食啊？ 我就会喺屋企食饭嘅，系啦咁样咯。咁所以嘅就系、是，不过琴日咧，我觉得好开心，我已经咧及早去咗行花市啦。 哇，正哇、 啊！系边个啊？行边一间？ 都系我都有讲过啦，即系其实行花市我唔中意去太多人嘅地方嘅、所以咧我就会去一啲比较偏僻啲嘅，有啲可能系自己一个原先系嗰啲咩打篮球啊 球场 花市，咁啊近近地近我屋企，咁啊琴日咧就因为同我嘅另外一半，咁跟住就即系早少少食完夜晚饭之后咧，又觉得喂冻冻地，不如出去亲亲。 哇！呢啲好 开 心， 系啊，去吸下啲人气，咁啊就好啦。咁跟住就大约系八点零九点钟到，我就已经出动啦。估唔到嘅就系咧，去到个哇，你已经 feel 到啦，喺嗰个花市附近嗰啲地方嘅话咧，已经胡乱咁泊车。 系、啊， 你明白？ 系啊， 我应该咁样讲嘅、啊，但系你见到系胡乱咁泊车，但系啲人都好守规矩。点解咧？你会见到多数都系泊咗喺个门口之后，好快咁捧盘吉，一上车就即走。 哇，呢啲好啊， 唔好 阻住佢停， 唔好阻住。虽然你话系胡乱咁泊车，但系其实又行到嘅、所以其实 胡乱中有罪。 冇错，咁所以嘅就系、我哋又觉得好开心，因为见到系咁样嘅话，咁当然我哋都系行咗个花市，行咗个圈咁样啦。都可以同大家去报告一下嘅就系、唔知系咪因为嗰个地区个问题，即系因为佢偏远啊，所以咧啲花唔贵。咁佢又系单枝嘅，可能系你讲嗰啲菊花啊，又或者系嗰啲即系唔同类型嗰啲，我哋平时都会插下嗰啲花嘅话，讲紧个价钱咧都系十零蚊。$15、$20有找，系、啦。咁当然你话嗰啲真系好热门嘅，譬如可能讲紧系剑兰咧，剑兰就难讲啲啦。好可能讲紧嘅就 系 几廿蚊一支，但系你见到佢都系靓嘅。咁、当然啦，一盘嗰啲咧真系唔贵，有好多譬如可能讲紧嗰啲咩一盘盘嘅，我都讲唔出啦，系啲咩牡丹啊，定系又唔系嗰只。嗰啲叫做乜嘢咧？總之佢就係五顏六色、細細粒嗰啲乜花仔咁嗰啲啦嚇。講緊嘅就係二十零蚊一盤咯。 咁啊即刻捧走佢啦！ 係啊，咁我就好多人都會買啦。咁同埋佢又會多咗有好多就係、方便，可能一個細細個屋企你都可以擺到 小桃花。 小桃花就見唔到，但係啲吉咧佢就將佢咧就係縮細咗版嘅，即係迷你版嘅。咁我覺得都幾靚噶。 迷你吉 係啦，迷你吉每一盤$100。 哇！咁啊有 係咪好正啊？見到好多人。水仙花啊，又有啦，咁同埋佢就系、有头先我你有讲嘅桃花，桃花就大棵啲，咁咯，所以你见到琴日都好开心，啲人 系 好愿意使钱嘅，咁我觉得好开心咯，系啊，因为佢哋又做到生意， 系、嗯， 琴日年廿九啫嘛， 系啊， 我谂今日会更加好啊， 我今晚就出动食饭，订咗啦，咁就6:30，佢叫我9:00走咯。 哦，因為佢要 第二輪 係嘛？ 有第二輪喎，我聽到有第二輪係非常好啊， 非常好。 係啊，因為過去9:00 last call 啦嘛，今日竟然間有第二輪，覺得非常好嚇，咁亦都訂咗啦。但係咧就冇最低消費，當然啦，嗰啲特價全部收起曬啦。起標一碟餸，我睇過啦，$130起標。 呢啲位你唔好揾特價啦， 唔係，我就係唔想有特價。如果佢有特價，我撕爛佢啊！係 咯喎， 係啊， 差咗佢，係啊， 我要俾正價，我想調成大把錢，唔值得噶， 唔係咯，唔係大家開心， 開心，開心， 呢啲位唔好論價， 係啊，同埋咧俾貼士都鬆手啲。 应该 有啲冚手貼士啦， 梗系要啦， 系啦，咁啊， 大家开心 落去个手就哇，几温暖啊！ 好啊，咁啊，大家就团年咯噃，系啦，咁啊， 其实我琴晚都已经系提早团咗年啦，因为屋企人有每人嘅生活程序啦，呢个又唔知就边个，嗰个就边个，于是琴晚就食咗啦。咁 啊， 其实琴晚我喺铜锣湾区，我比较少，因为比较多人啦。琴日咧，我觉得好开心，原来有时咧人多咧系有一种好热闹嘅感觉。 咁你有冇为泊车发脾气啊？ 泊车都要等嘅，不过。唔紧要，因为当时我觉得唔紧要啦，慢慢啦，今晚就坏咗个平常心咧。等下等下，喂，其实咧泊车你等嘅时候咧都唔紧要，总之你每隔大约系5分钟入到站 咧， 你个心你就会觉得冇所谓啦，计度噶嘛。好啦，咁啊，终于去到啦，咁啊好开心啦，食得好多人，同埋咧我食完之后咧，因为我嗰度系层层都系食肆啊，我望到下面嗰层，嗰层咧食嗰啲叫火锅，10:30。 我走咯，望一望，哇，佢仲有好多人等紧， 咁咪好咯。 我就谂啦，哇，我都好耐冇试过呢啲嘅生活，就系话十点先至等紧位食嘢嗰啲咧，跟住食到跨午夜嗰啲咧，其实真系几开心嘅。喂，午夜啦，今日大家试下食到跨午夜，一齐讲恭喜发财，几开心系咪？ 系啊，咁咯。喂，而家仲有冇嗰啲午夜鸣炮啊？我想问下。 午夜鸣炮，哦，即系其实 礼炮嗰啲 系嘛？铜 锣湾啊， 唔系太清楚。 系。 但系有咁安咯，你如果有架车，你会听到啲人喺十二点会圣诞节啊、新年都会嘅，嘟咁样咯，系啊， 正啊， 一齐。 我住喺乡村就会听到唔同嘅声咯， 冇错 冇错， 冇错冇 错。同埋其实你嗰一年你听到佢究竟有冇嘅？其实有时你都会听得到那年的经济是怎样的。 应该是深圳那边射过来的。 真奇怪。因为有时我会看到深圳那边的话，你真的看到的高楼大厦好靓啊。 好靓 啊。 好 靓啊。不要紧，我们大家都一起可以好地这样。 是啊，苦尽甘来的。 没 错。 没有啊，没苦苦什么的。没有这样的东西。只不过可能就是这样耳低一低，是吧，跟着你又反弹的啦。 是 啱啊， 冇得系点割高咧？ 咁啊系啊，一个人要弹起咧，你要踎低先跳得起。 啊，好有哲理啊，学到嘢啊，学到嘢啊，马老师好犀利啊！ 梗系啦，今日连三晚啦，卖烂啦，已经卖晒啦，全部。 买俾边个？ 买俾边个？ 你好快又卖翻咯。 但系其中卖烂， 低价卖翻。 其中有一个卖咧系 MY 卖烂， 卖烂 系我嘅烂， 系啊，我的烂。好， 喂，咁今日连三晚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咧放下校长假，今日啲校长们咧喺屋企休息嘅，一阵间我哋嘅，你又知唔知就自己一齐贺 年版啊， 梗系要啦，系咪？我哋团年版 系好， 今日咧连三十晚， 冇 错，团年版， 但系半头一样会有阿麦玲玲师傅嘅。 好，今日讲咩啊？ 今日讲咩？嗱，其实今日咧讲下咧世界上有不同嘅人有不同嘅性格啦，有一样叫强迫症啊。咁啊睇到网上咧就讲，内地有个叔叔，咁佢有强迫症，系不停要洗手，不停要冲凉，不停要用水。最即系叫做令到佢困惑嘅咧，就系佢咧唔能够掂翻个水龙头嘅，洗完手之后， 你就污糟。 其实街上有啲人系咁嘅，你知唔知？ 系啊，我知。 有时你公共洗手间咧，你会见到啲水长流，我一定走埋闩翻佢。 开门都唔中意开啦，啲 咁开门而家多咗个办法啦，你可以揾纸巾或者咩，因为嗰啲抹手嗰啲咪系啦。咁 有嘢可以帮到手噶，自动咪得咯。 系 自动咪得咯， 啊系啊， 如果 而家 有呢个问题 嘅， 咪就系自动一个水龙头同埋自动门咯， 系啊， 系啊， 方便。 咁你叔叔有困惑啦，但最后咧，你知唔知用咗咩方法系可以改到佢呢一种怕污糟嘅强迫症啊？ 拱佢落去个好污糟嘅田嗰度，等佢可以系 呢个思维就啱啦。 因为系要咁样嘅。我有睇过有一啲系要医唔同嘅 OCD 嘅症状嘅人，佢哋究竟系会点样做嘅？ 怕污糟， 就系佢越惊嗰样嘢，就要佢面对嗰样嘢。 佢好特别， 面对到佢唔惊为止咯。 哦， 系啊， 我明啦， 明啦， 我明啦。嗱， 好简单，有一集我睇我同大家分享嘅，佢有一集嘅就系有一个人咧好惊鸟嘅，即系总之佢就任何嘅鸟类佢都好惊，咁所以你就好大件事嘅，你明嘛？不过你行去中环街市嗰度，附近都哗哗哗哗哗，你知啦，好似拍吴宇森啲电影咁啊，你就要兜路行噶啦。咁点算咧？因为真系影响到佢嘅日常生活，所以佢就揾呢一位嘅医生去帮佢咧，就系医佢呢样嘢。好简单，就系将佢嘅就系温落个白鸽笼度。 哇！ 系啦，好大个笼，里边全部都系白鸽。咁跟住咧就哇，好惊啊，好惊，好惊！由最开，当然会都有啲医生会睇住，系嘛？佢会唔会？即係你驚到或者太過誇張咧，對於佢嚟講，咁當然啦，咁慢慢，開頭嘅就係少啲嘅，咁咧就少啲兩三隻。跟住即係咪就四五隻，跟住就六七隻，跟住就全個籠都係，甚至乎就要佢咧再好啦，你克服到啦嘛，佢喺側邊路附近度行嚟行去啊，遊弋啊，飛啊咁樣，之後嘅話要佢掂佢咯，係啊，就要佢摸佢啦，跟住你話俾佢聽嗱冇事嘅，咁佢唔會啄你，亦都唔需要驚嘅，咁樣嘅話 就放低 啦，真係 OK 啦。 喂，其實呢個伯伯咧，因為佢細個嘅時候咧又患過啲皮膚炎啊，咁啊醫咗好耐，所以佢自此咧佢就好驚啦，因為嗰次咧就一傳感染咗啲污糟嘢，係啦，咁你估啊佢點樣？可以医好佢咧，原来咧佢去一个地方就得噶啦，每日要逼佢去一个地方一个钟，呢、這个就叫做垃圾房，就要佢喺里边帮手执一啲垃圾，即系分类啊，做一个钟。 嗱，梁咪咪， 你有咩敏感？ 我知道你啦，你以前话自己怕丑仔。 你终于医好咗，我知道你点医啦。 我都知，我都知， 系啊，一嚟到八 里地，佢同自己讲啊，佢同自己讲唔得，我一定要医好呢一个，系啊，怕丑症，所以咧就要去一啲好多靓女嘅地方。 其实我都有呢个症状啊， 一齐去一齐去。 其实咁讲，你啲马兰奴有边个冇啊？ 好啦啦啦，你真系明白我哋啫。哎呀，喂，好早晨，翻嚟有麦玲玲师傅讲运程啊。九分听下香港电台带来嘅风骚快人年三十嘅呢个早上，十二度气温，相对湿度75%，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听完呢个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我哋节目，唔好行开啦，继续香港电台带来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年三十通关同多项公共交通工具都会有特别服务安排。罗湖口岸清关时间在年三十同埋年初二会延长至到翌日凌晨两点。深圳湾口岸由年三十朝早六点半至到年初五晚上十二点实施24小时通关。落马洲管制站农历新年假期维持24小时运作。港铁方面，东铁线往返罗湖站的过境列车服务年三十同年初二晚相应延长。往返落马洲站列车维持原有的服务时间。在年三十晚，除了机场快线和迪士尼线不会通宵之外，港铁其他本地铁路线和轻铁七条路线会通宵行驶。港铁巴士三条路线会延长服务时间。 巴士方面，城巴和九巴九条特别巴士路线会在年初一凌晨提供服务，另外26条巴士路线服务时间会延长。小巴方面，九龙和新界共10条专线小巴路线会延长服务时间，电车将会延长服务时间至到翌日凌晨一点。今日是年三十，传统上是一家人食团年饭的日子。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會長徐文偉表示，今晚食肆頭輪訂座已經爆滿，但是第二輪訂座率只有一半，客人普遍選擇最便宜的套餐，估計人均消費比去年下跌一成半至大約400元。開年飯情況亦都差不多，企業春明生意就減少三分一，情況較去年差，原因包括經濟復甦比預期慢，加上港人外遊和北上消費等影響。餐飲管理協會會長楊慧醒表示，團年飯訂座反應不錯，相信生意額會上升，但他透露食材來貨價增幅達到一成，由於擔心客人無法接受，業界不敢加足價。深圳福田區一個商場的新派粵菜餐廳經理表示，今晚大約一半訂位的客人來自香港，預計人均消費120元人民幣。美國總統拜登回應特別檢察官有關機密文件的調查報告，他否認故意保留機密文件的指控，又批評報告指他記憶力非常低下，重申自己記性好好，是美國最有資格擔任總統的人。特別檢察官較早時完成對拜登處理機密文件方式的調查，指拜登處理機密文件不當，但是不會受到檢控，又說調查發現拜登的記憶力非常低下，以至於他不記得他在奧巴馬政府擔任副總統，以及他的長子在2015年因癌症去世的日期。拜登在白宮舉行特別記者會回應，說自己是一個長者，但是他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不需要任何人提醒兒子是何時去世，又說這件事根本不關特別檢察官的事。拜登的律師就說，對於嘗試描述發生在多年前事件的人來說，拜登的記憶缺失並不罕見，批評特別檢察官的行為是越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年初一朝早仍然寒冷，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日间气温逐步回升。现在气温12度，相对湿度75%，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648点，跌229点，总成交金额183亿4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一组价，阿里巴巴68.3跌2元，腾讯控股283.2跌4元，盈富基金15.78跌2.2，中国平安32.65跌1.15，比亚迪股份180.6跌3.5。恒生中国企业53.3跌9.2，友邦保险62.4跌5毫，安达体育69.85升3毫，建设银行4.6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1，日元149.31，瑞士法郎0.874，加元1.346，人民币7.209。英镑对美元1.262，欧元对美元1.078，欧元对美元0.65，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37,029点，升16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4.21美元，卖出2,03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iffany 同你讲翻一宗交通意外啦。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龙翔苑，经过要小心啦。 隧道情况，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正常。接近农历新年，提提大家啲封路措施。维园年宵市场有封路安排，由而家至到听日凌晨三点，部分兴发街、琉璃街同埋电器道会因应人群同埋交通情况封闭。另外，由下午四点至到第二日嘅凌晨三点，铜锣湾东角道、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纪利佐治街会划为行人专用区。旺角花墟亦都有临时交通安排，至到第二日嘅早上八点，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部分太子道西支路会临时封闭，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另外，观塘年宵市场方面，由下午三点至到第二日嘅凌晨四点，福宁道、福塘道同埋佳贤街、佳廉道会封闭。重复一次，观塘年宵市场由下午三点至到第二日嘅凌晨四点，福宁道、福塘道同埋佳廉道会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国剧八三零《追光者》。 青山，追光救援队，唔理系过去、系而家定系未来，都唔可以冇咗你噶。 但系我而家嘅体能、能力各方面都跟唔上啦，我已经有合适嘅人选。 究竟喺展青山嘅心目中，佢嘅继承人系边个呢？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城市无间跃动，源于清新空气无界限流动。空气质素持续改善，全赖政府投放资源同市民共同努力，因加得减，令空气污染物浓度大幅降低。要延续呢份成果，我哋可以从生活中嘅小事做起，例如选用公共交通工具同更环保嘅产品，减少污染物排放，为香港注入清新力量。 Hello， 我是泰拳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有病没有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天，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了。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大年三十，我哋有请我哋今日嘅嘉宾麦玲玲师傅。麦玲玲师傅，好啦，我哋今日年三十晚咯，又开始我哋话题啦， 见面啦，耶！ 食饭，食饭。 呢 份團年，大家以前好着重噶，就算咧啲小朋友咧未能夠坐上台食飯咧，都留個位俾佢嘅。 梗係啦， 係啊，就算係啊，咁所以同埋以前一定要添飯噶嘛，有冇呢個習慣？ 係咩？ 而家飯都唔捨女仔，咩啊？一定要添福添禄啊，添寿啊，一定要添飯，唔准就咁食完閒噶，真係啊！哦，但係而家啲女仔唔食澱粉質嘅，而家冇咗點算啊？真係添下餸 啲嘢 啦，而家係啦，即係唔可以。因为中华人好讲究嗰啲有余有剩嘅，以往时咧团年饭入边咧一定系两条鱼噶，你有冇经历过？即系有啲叫鲮鱼，系啦，识嘢啊，真系鲮鱼就留翻一条，系啦，扎过年，年年有余。佢哋嗰啲扎咧真系搵个砧板扎住佢，你知唔知啊？扎实啲，因为入边咧佢系酿咗啲肉啊，咁所以咧就会压住佢煎，煎完呢条鲮鱼咧就跟住往后几日都食嘅，系啦， 系啊，食几日噶？ 食几日嘅切片，然后。煎咯，喂！過年嗰陣時食雞都食到初七啦，見到雞都驚啦，真係。係 啊係啊，其實係咪真係咁樣係會好意頭㗎？即係如果係團年飯嘅時候嘅話，有啲咩嘢大家要留意？ 其實呢啲 係 一個 唔好食曬啲嘢。 傳統嘅好運文化，咁啊而家當然係少咗啦。咁但係其實呢一類嘅文化， 即都有佢值得傳落去啊！跟唔跟你，起碼攞到個中國人有好多感恩之心啦。同埋以前譬如初一又會覺得哇，有好多禁忌上嘅嘢啦，一路行到差唔多十五啊，先至叫做即係唔准亂嚟嘅。初五就已經第一陣可以甩少少啊，即係破五啊嘛，接財神 即係掃得地啦，係 啦 係 啦。以前話娘又唔准槍，頭髮唔准曬，因為點解佢哋覺得水神生日啊，由年到尾啊，初一到十五好多神誕佛誕，好多唔同嘅生日，石頭又生日，啲谷又生日， 唔好掂到佢， 掃把又生日， 唔好激嬲佢。 係啦，大家其實個原理係咩咧？係一個感恩之心，因為你平時一路用，你唔會覺得多謝嘅。咁啊，原來哇，一冇水用好大件事嘅。咁所以大家初一又唔好洗嘢啦，又洗走啲財氣啊，係其實 remind 你咯，我會覺得係啊，知道唔好浪費食材，係啦， 係啦，珍惜 嘅啫。 哦，明白。 咁啊，到呢個時間團年飯，大家梗係開心心啦。但係至於食咩，其實而家都冇講究啦。以前一定有嗰啲橫財就手啊，好事發財啊， 好意頭嘅嘢， 好意頭嘅嘢啦， 係 啦， 即係有魚、啊、 有三牲啊，咁啊代表即係越有錢人預備得越好啦。咁仲有我哋古時咧，仲會有賣攬噶嘛，萬三 財，賣攬賣到年三十萬， 係啊，又會有財神敲門噶嘛，嗰陣時 住屋村噶嘛， 你唔想話唔要噶嘛，一定話有啦有啦咁噶嘛。因为唔要人哋就诶， 我知你讲乜嘢，因为嗰阵我屋企系做生意嘅，系啊，玲师傅， 咁啊，人人都嚟摆低，系啊， 冇错，佢哋就会 不停有人嚟， 佢哋会捧一盘吉， 系啊， 就嚟你嗰度，其实佢系捧走嘅，跟住佢就俾一个财神嘅一个咁样嘅写住嘅一张纸，佢就俾你接财神咯， 系你敢唔敢唔接啊？ 冇错 啦， 封封利是俾佢，佢就捧盘吉走 噶啦，我都走去做呢个角色啊，系啊，咁呢啲如果真系 搵唔少啊，嗰啲真 系，真系。而家冇啦，冇呢个啦。以前而家啲庙有时都会嘅，有啲叔叔连同一条六合彩，连个财神俾你。咁如果你真系唔信，有啦有啦，就唔好话唔要唔要唔要嘅啫。咁又唔系几好意头嘅。 嗱，屋企食饭就会系咁啦。如果系做生意嘅人嘅话，其实又好紧要嘅喎，系嘛？ 系 咪呢一个时候就睇下无情鸡嗰个鸡头指去边啦？系咪 真 嘅？ 你就美牙做嘅，美牙做嘅， 美牙 做嘅，因为美牙中国人嘅牙咧，就其实系有一个原理，就系一啲清朝嘅官。制度嚟嘅，咁嗰陣時十六呢啲咧就因為每年咧做出去墟市做生意係初二十六，初二十六個個一路都係咁噶嘛。而以前每一日都出個墟好鬼遠嘅大佬啊，咁咪要帶啲嘢過去大家買賣，即係 trade 啦，做 trade 嘅時間咧，咁就多數都係初二同埋十六每個月嘅，咁啊大家交換啲物品買賣。咁到咗年尾最後一個十二月十六，其實就大家又係一個感恩嘅心咯。我哋所有同事一齊食餐飯，所有有關係嘅做生意嘅 partner，大家一齐食餐饭，咁呢个就美牙宴。咁我到美牙宴，啲人又比较含蓄啲啊嘛。喂，我真系生意唔好，我请唔到咁多人，我唔用你，唔系我专门炒你啦。咁唔会噶嘛，唔会做呢样嘢嘅，好含蓄，即系只鸡头向住边一个，就即系话，唔好意思，我明年咧唔可以再雇佣你啦。咁如果鸡头向翻个老板自己，即系唔炒人啦， 冇事 啦。咁所以就有话无情鸡，一啲古老嘅行业仍然系会食呢个美牙饭。咁当然，我而家我就好少见啦，我就早前见到个娱乐公司有食咗，已经好惊讶，哇！我仲美牙食咁叻嘅，美牙同埋春茗都会少咗好多，咁但系都系一个传统，答谢翻一啲一齐做生意嘅伙伴同埋啲同事嘅。 但系林师傅，我又觉得咁样嘅，呢个时候嘅话咧，就系带自己嘅另外一半翻去食饭嘅大好时机啦。 系啦，冇错， 睇下究竟你嘅爱情运又会 点啊？咁啱团团年年啊嘛， 爱情运方面 能唔能够将呢个加入自己屋企嘅咩？ 好 啦，咁爱情物方面咧，就有最巴闭嘅、最叻嘅就系属猪啦，因为佢有红鸾星啊，咁啊红鸾星动嗱，要结婚啦吓，喺呢个晚饭入边商量埋你嘅婚事啦。咁因为有紫微星、龙德星，有红鸾星喺度，红鸾星动就要结婚噶啦。咁第二位系属鸡嘅朋友，因为佢有岁合星，咁因为我都话啦，鸡同龙系好朋友嚟嘅，龙凤配啊嘛。咁今年系适合嘅，因为佢有咸池桃花，但系桃花唔系好实在嘅，但系亦都有岁合星咁啊，几受人欢迎，突然间变得 鸡啊， 系啊，好受人欢迎，或者系靓咗嘅吓啊，咁啊，所以嚟讲亦都系桃花相对上比较旺啦。咁另外属蛇嘅朋友有天喜星，喜事重重，你去啲朋友嘅饮宴度遇上你一啲心仪嘅对象，无论兄弟啊、姊妹啊，你觉得咦 OK？ 天喜亦都系喜事重重，今年有喜，容易有喜，不可能你一个唔觉意都有喜啊。咁啊，你自己 做人成功 系啦，咁又。 時 蛇女， 啊、即係嗰啲就要閃婚噶啦嘛，係咪先？唔係話想咁啊，蛇女係桃花王嘅，因為仲有太陽星喺度。咁啊，另外只羊仔有太陰星，即係羊嘅男仔桃花都旺，有太陰星。但係呢個太陰星係代表住個女仔大過自己啲啲嘅。咁、如果你唔介意啊，子弟戀 OK 嘅，而家冇所謂啦。咁啊，所以屬羊、屬蛇、屬雞、屬豬都係喺我哋嚟講桃花比較旺。注意要分手嘅朋友咧，就係、是、屬狗，因為佢最相沖，又係你又係喂你，咁啊梗係噶啦，沖太歲係變化嚟噶嘛，唔結就分噶啦，咁啊好好諗就即係人哋等咗好多年啦，佢終於沖啦，沖走隔離嗰個啊，咁啊呢一啲新要嗱，好似我哋講咗咁耐咧，可能係未有提及我哋又冇沖又冇合嘅老鼠仔，我哋特別要 mention 翻佢啦， 好啊， 老鼠仔， 老鼠仔咧有將星，將星係領導才能嘅星，佢因為佢冇沖冇合，其實係唔差嘅。但是事业运相当不错，是这个领导才能是代表着他做武职啊。如果我们真的做一些纪律部队，那今年是很易发挥的。这个将星是、代表你领导又得好啦，或者是一些行政的人员啦，今年都不错。唯一呢就遇到白虎，白虎是很恶的女性，今年遇到的女仔是无理取闹的。是不是讲实属马可能我们没什么提亦都。属马的朋友呢有天解星，是解决困难的星。啊先难后易吓，同埋亦都有个浮沉星，注意一下啲水上危险嘅嘢。 好，明白晒、好啦，一年五日，多谢晒文玲玲师傅。咁啊，听紧风骚快活嘅朋友，文玲玲师傅有啲咩同佢哋吓讲几句祝福说话，或者有啲咩吓同我哋讲下好 嘛？咁啊，当然系祝风骚快活嘅主持、听众、所有嘅朋友都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好，多谢晒， 恭喜发财。 吹气要争气，就可享受福气。即使跌倒，亦不需愁眉。人生总会有悲有喜，你我要珍惜永伴，随别要分离，携手振翅高飞。人面对风波，心中少不免震震震震震。人生总要到某些关头，忍忍忍忍忍，团结又会。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向你说声谢谢。所有过往都是恩赐，所有未来都是惊喜。时光比想象走得更快，已经去到年三十了。在这个新年即将来临的时候，想讲一声多谢你，感恩生命中有你，感谢你我相伴又度过一年，感谢你一直以来的关心帮助，衷心祝福你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新年到了，希望未来一年仍然可以继续每天在这个节目里面和大家见面。感谢我的拍档小蕊蕊、小强强、小洋洋，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继续开开心心度过新的一年。另外，我想感谢我的父母，你们给我生命，由我小的时候开始陪我教我。感谢我的兄弟姊妹，有了你们人生旅程不再寂寞。感谢我身边的人陪我走过人生四季，不论悲苦悲喜苦乐都是一直在我身边。感谢我的朋友陪我癫、陪我玩、陪我倾偈、陪我倾一些人家不会倾的事。有了朋友就好像多七彩的祥云跟着我变换颜色。感谢我人生每一位老师，你们赐给我很多的知识，引导我们做人。感谢一些陌生人的援手，虽然是匆匆的行者，无意之间有了交集，匆匆相见不曾忘怀。每一个陌生的温暖都似清晨的阳光，令人难以忘记。感谢所有我曾经爱过的人，青春与不顾一切的付出，让你懂得什么叫做爱。感谢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每一次敌人的嘲笑打击都令我们更加坚强。感谢人生每一个关口提醒我的人，有些言语可能不是挺好听，不过令我少了很多辛苦，少了很多迷茫。感谢生命之中每一个过客，你们的离去与雷到令我们明白缘来缘去，生命本是无常，也都令我们珍惜每一次相遇，每一次告别。祝愿每一位朋友新的一年可以开开心心找到自己想要的幸福。 长路曾独自孤身走远方，行得到他跟我流浪，尽管千亿个讥笑的眼光也轻松地对望，不需担心不必抵抗，栖身风冷中与他彼此点起这爱火，用火的光高唱爱歌，用温暖给我的曙光擦亮了希望，用坚决的信心告别了失望，虽知失意漂泊一切可凭爱心推动，深深爱深似海，可信任这份爱，亦相信相爱也可接受与忍耐，万载用热诚来等待，是深信心爱深似海，可信任这份爱，亦相信相爱也可接受与忍耐，倾出一片真挚不变心，融化这障碍。 次点起这爱火，用火的光高唱爱歌，用温暖给我的曙光擦亮了希望，用坚决的信心告别了失望，虽知失意漂泊一切我凭爱心替代，是深信心爱深似海，可信任这份爱，亦相信相爱也可接受与忍耐，万载用热诚来等待，亦相信相爱也可接受与忍耐，倾出一片真挚方便心融化这障碍， 为庆祝香港公共广播踏入九十五年，香港电台举办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展览。 从1928年嘅声音广播开始，透过重塑录音室、经典节目场景、珍贵文物，细说香港电台嘅发展旅程。 仲透过互动装置、AI 生成等不同方式，带领观众穿梭声影世界。 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 免费入场，约定你啦！ 好啦，再一分钟到早上十一点钟，听紧呢个风骚快云啊，星期五年三十嘅日子吓，唔知大家对于屋企个莲花个进展点咧？我屋企个波水仙咧开咗第一条水仙， 恭喜你啊，几好啊，听日都初一咯，合时啊，呢啲正啊，香唔香啊？ OK 啦， 一粒好难 听，系啦，一粒。 通常佢有一窗，即起码开四五粒咁先闻。 我真系唔敢买水仙， 点解咧？ 我惊佢唔开， 咪由佢咯。 咁你 咪由佢咯，系咪由佢唔开咯？吓，咁佢摆到都靓噶嘛？你唔觉得水仙好靓？ 系啊， 我觉得佢冲我咯， 即系点啊？ 靓咯。 哦，似你唔开系咪？啊，都系。又或者就係、是、係你想佢開，跟住佢就會波衝咁飆飆到好高，但係都唔知為乜。 過年，過年 係咪咧？你自己撩我嘅係咪先？所以就大家真係聽清楚， 重温翻聽翻。OK， 我查下點先啊，新聞報告。 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阿马咩啊？马咩？ 风骚快活人。 好啦，第二个钟头嘅风骚快活人正式开始，十一点答二啊！咁电话号码已经打开咗噶啦，1872388。阿 Porter 哥哥咧，而家帮我哋接紧电话嘅，想一阵间十二点半点唱就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你又知唔知 ？Do you know or not know？ 今日冇校长版。由三个同学互相发问， 耶！年三十团年篇， 耶！ 梗系啦，最好啦，大家都要团年啊嘛， 团结一致。 不过我都要趁呢个机会，要多谢咁耐以嚟咧上过我哋嘅你又知唔知嘅每一位老师、校长同埋专家们， 系啊， 因为咧有你哋令到我哋嘅你又知唔知嘅话咧，亦都可以学咗好多嘢之外嘅话咧，亦都系有娱乐与呢个 资讯并重， 系啦。 繼續落去，我哋會喺龍年嘅時候嘅話咧，會繼續同大家好好地一齊進步嘅。 好， 已經播咗1362集啦， 好犀利啊！係啦，亦都要多謝小強，係啦，因為咧你要幫我哋揾咗咁多咁精彩嘅嘉賓們上嚟咧， 校長都好犀利 嘅， 係啊，好支持支持， 希望佢哋玩得開心啦， 開心。 亦都希望佢哋明白嘅就係其實小鋭鋭嗰啲咧，即係嘴嚼嚼嗰啲，其實都係同大家玩下嘅啫。 佢話一半一半啦， 我都係其實。我一啲啲啦， 最紧要玩开心， 咁咪好啦， 正啊正啊， 哎呀，太好啦，哎呀，坐定先啦， 哎呀，嚟啦， 好， 今日就同我边啊， 冇错， 同我边，好。你好，系咪我问先？ 哎，你啊， 我问先，好，嚟，记唔记得我以前问嗰条问题叫解手啊？解手即系话去洗手间啦，其实咧去洗手间咧好多代名词嘅，除咗解手之外，今日我想问出工。代表去洗手间，点解咧？呢、這个名词来自以前中国嘅四个唔同答案啦。第一，市集代表出货，佢将个搬嚟搬去，即系搬出去嗰个动作咧 ，apply 咗落去洗手间。第二，学校原来来自代表毕业，啲学生离开学校啦，出去啦，出去啦咁样。第三，来自市场考试个市，市场。代表考到一半要出去洗手间。第四，官府代表出巡。到底以前出工来自边一个地方嘅呢？有位同学， 系我哋两个商量下，好唔好？ 梗系要商量下啦，你瞓一阵先。 我咧听出工咧，你知唔知来自边度啊？ 唔知。 我爷爷啊。 诶、哎。 系啊，我爷爷有时会同我讲啊，大家继续，我要出工。嗰只咩叫做出工咧？ 哇，好嘢！ 其 實 你 聽過名字， 我聽過，聽過 係開大嘅， 係啊， 係嘛？開大 聽聞咧係有大工小工㗎嘛， 係 大 出 工小工咯， 指大嘅，係 啦咁咯。哇！我就完全摸不著頭腦啫，你同我講乜嘢啊？ 問人嚟喎， 讀書人嚟㗎，係去到我呢一代先讀唔成書，佢哋讀曬啊，咪你明？我冇書讀， 係明白明白。 所以咧，我就覺得，咦？但係真係唔知。 咁但 係 爺爺有冇解釋 啊？冇， 佢都係聽翻嚟 嘅 啫。 係啦，但係佢講嘢係好文就就嘅，係好文雅嘅咁樣咯，手字都好靚嚇。係。咁所以嘅就係哎呀，真係最衰冇問佢。等等等等。 嗱我，冇米啊！ 问唔到，问唔到。 我觉得咧，我觉得似官府啊，因为出宫嗰个宫咧系宫廷个宫啊嘛， 系咩？ 恭敬个宫， 恭 敬个 宫， 恭 敬个宫，系啊，因为恭喜发财个宫啊嘛， 唔系宫廷个宫，必须纠正你。 嗱，咁就我觉得呢啲嘢咧，市集啊，嗰啲冇 唔会咁文绉绉，系啊，所以我 即 系 去方便啊，去乜乜啦，去文文啦， 系啊， 系咯，查咗个市集先， 市集唔会系系咪？ 梗唔 会 啦。靠市場都唔會啦，到市場差唔多，一定官府，我覺得。 嗱，我覺得起碼都係啲知識分子，佢哋先至會咁樣講嘅，係嘛？即係譬如可能我哋都會啦。如果譬如我哋係平民百姓，我哋庶民啊，所謂 啊， 我哋都會講嘅就 係刁民 啲嘛，刁民，我係蟻民啦，係嘛？如果係蟻民嘅，我梗係覺得我去乜嘢咁樣，你都明㗎啦，係嘛？即係我講就明㗎啦，我屙乜咁樣。 係啊，同埋我覺得男人先講嘅，女人唔會講嘅， 點 解？即係古時啊，呢啲唔文雅啊嘛。 女人更加唔可以開口，係嘛、 啊？ 做呢啲事。 咁同埋咧，你諗下以前咧係茅刺啊嘛。 係啊係啊。 咁佢即係好似打工作揖咁，我出工咁樣樣，即係踎低咁樣，好似好恭敬咁。 係係。 官府。 官府系咪？ 系锁定官府。 咁样，如果我哋两个都系官府啊，会有啲危啊。 唔怕。 系啊，真系唔惊啊。 系啊，打败佢。 但我真系好惊你。 啊，咁 有时好多嘢。 O K O K， 你要官府， 我 改 市集。系咁谂，一系官府，一系市集。 你 要 官府，你要官府啦。 我要市集啦，你要官府啦，好唔好？ 好 啦，一个 A 一个 D， 有冇人啱？ 有冇人啱？ 答案系冇人啱嘅。 哎呀！学校 剩低学校同埋考试嘅地方， 你市场 系啊，我撞市场啊， 都系撞， 你撞学校啊，好唔好？ 系啦，不要啦。 好，正确答案 ，Sarah 系市场系咪？ 系 啱嘅。古时候科举考试好耐嘅，于是中间有啲人出出入入啦。但系佢为咗唔想骚扰人咧，个考场系会挂一个牌叫做出宫入境牌，意思即系话你静啲。 同埋出去之前嗰个公对嗰个官叫出公入境挂咗个牌，后来啲人就将前面嘅两个字攞咗嚟代表去厕所出公。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为了谁牺牲我成全的爱，也未有丝感慨。从前世界天真得多，难难似你怎么想过，太多但世事已不可再犯罪错，患难之中最痛见解，看到最真正的丑态，曾说同进同退的虚假堆满一街，仍旧我会放心，仍旧我会来背起所有都会，换你的心再不需明日，即使逼我必须避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掩盖，残存都只要爱，未留都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的爱，也未有丝感。境况不安骚扰，何曾见你自在的笑，但有人会陪你花一千亿个通宵，同在进退到死，同在进退和我般紧扣相随，和你不需要天的允许，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避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掩盖，残存都只要爱，未留都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的爱，也未有丝感慨。Yeah, yeah, 最极致已可一发破碎，舍不弃，只想跟你同在跌宕。谁人像你极可贵，豁出一切我都可。麻烦请交予我，如凡事不怕多，别再等一千里彷徨一个。别要紧，即使你迷途失措。 因爱而来 DJ 嘅呢首歌，嗰个早嘅时间十一点二十分，继续翻我哋嘅节目就系、是嗯、你又知唔知？西路长，西路长，大家上身， 冇错， 嚟啦，西路长， 嚟啦，好啦，想问一问大家咧，屋企有洗衣机系咪？ 有 洗衣机咧，知唔知系分两种噶？ 知 有前置式、 前置系啦， 冇错啦。咁啊，而家要问嘅咧就系呢一个嘅窗口式嘅。咁啊，就系洗衣机啊，想问一问嘅就系多咗呢啲欧洲机比较多啊吓。咁啊，点解会有一个透明嘅圆窗喺度嘅咧？但系干衣机又冇嘅噃。系啦，究竟点解咧 ？A因为见到咧个洗衣机喺度碌下碌下碌下嘅话咧，感觉上面啊吓，应用洗衣机嘅人嘅咧会觉得咁样洗衫干净啲。B 就系对科技嘅唔信任，即系我哋摆落去啫，你咪就洗噶，我点知啦？唔系啊，可能搵啲水整湿佢，拧干佢，跟住你又话系噶啦嘛。而 C 就系方便知道究竟佢进行紧乜嘢嘅洗衣程序，定系 D？怕你忘记了洗了衫，跟住你摆咗喺里面嘅话唔记得晒，所以佢必定要有一个透明嘅圆窗俾你见到。 点啊？喂，好似四个都似， 我觉得 A 同 B 可能性。 唔系， 同埋 A 同 B 咧几似，即系嗰个感觉。嗱，第一 A 咧就系话要望住佢真系做嘢啦，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A 系觉得干净啲，呢个系一个心态上面嘅嘢嚟嘅。 B 都系心态嚟噶 ，B 系佢信任啊嘛。喂，你有冇真系做噶？定系搵啲水肥下就算啦？ 系系。嗱，因为好早期咧，呢个系欧洲人嘅。我喺歐洲咧都即係算係幾多年唔講，唔講 啊，費事啦，係啊，你知你噶啦，係咪？消失一段時間，唔知你喺度做緊咩？你喺歐洲有 流浪， 係有逗留過，係咪？你喺 澳洲啩？ 喺韓國你又有一段時間。 尼羅河咧好耐， 好耐啦！尼羅河呢件事我已經 記得啦。 你嗰陣讀大學啊嘛，尼羅河 係啊。我覺得咧，因為。即係感覺，即係歐洲人咧嗰陣時盤古初開， 啊、 即係我意思係唔係真係盤古初開，即係 好耐以前 有洗衣機，我點知道你係咪真嘅？ 馬小仁，你有冇聽過電飯煲嘅故仔啊？就當年嗰個電飯煲咧，係啲人覺得得唔得㗎咁樣，於是咧某一個嗰啲叫做 發明 嘅人啦，工程師啦，就拎去我你屋企個煲俾你食咁樣。我聽聞係咁樣嘅，係啦。咁所以後來啲人先開始信，即係對新嘅嘢唔信任咧係一個好正常。所以我。傾向揀 B， 因為你係啊，因為你新嘅嘢啊嘛， 對於科技嘅唔信任， 係啊，即係真係噶，我都未試過，我點知得唔得？你唔俾我望住，我點知得唔得啊？咁樣 咁，但係其實 C 同 D 都好似喎， 係㗎，方便你見到佢究竟係做緊咩洗衣程序咯。 唔記得收衫，即係攞出嚟。我試過、啊。 記得啦，我而家經常。 係啊，試過即係就個叮。 尤其是你有時你洗唔係洗第唔係洗一機係嘛、 啊？ 你洗第二三機，我有時我真係會唔記得㗎、 啊。 你哋架機有冇呢一個㗎？有個字寫住 N 㗎 END， 即係佢著下著。咁你唔會唔記得㗎？ 唔係佢最後佢識埋個 N， 唔會識㗎我部。 系咩？ 一路都着住啊！你 坏咗啫，你个煲， 你又坏。 唔系，有时如果你见到嘅话，你就好明显有啲衫喺里面，你就知道要晒咯。 你 都有机会啊！即系我觉得系 see through 一定系有原因， 系 咪先？ 冇错， 俾佢睇。嗱，我哋将嗰个 eliminate， 系啊，我觉得一系 A 一系 C， 系。 我覺得 系 A 同埋 C， 即系 C 系咩话 ？Sorry， C 系呢个方便知道究竟佢而家做紧啲咩洗衣嘅程序，即系佢而家系洗紧啦，佢而家系干紧啦，定系佢而家喺度揈紧啦，做紧啲咩嘢咧？咁样 我拣先， 我拣 B， 我谂 一个 B 一个 C 啊嘛，肯定啊嘛， 有冇人啱？ 系有人啱嘅 ，C， 正确嘅答案系。唔相信科技啊，系啊，系 Michael 啱嘅。你其实咧嗰、那个想法咧，嗰、那个逻辑系正确嘅。讲紧嘅就喺欧洲嘅时候咧，啱啱发明呢个洗衣机咧，其实嗰阵时候有啲人咧都系仍然好似我哋咁样，即系用啲洗衫板啊，用手洗嘅。 我妈以前都用洗衫板噶， 用手洗嘅，用脚踩嘅。咁所以咧，佢啱啱嘅时候出嘅时间咧，其实基本上系根本系唔知道喂，究竟呢一嚿嘢系得唔得嘅咧咁样。所以嘅就系话要话俾你知，佢真系喺度做紧唔同嘅洗衣。程序佢真系可以洗啲衫好干净嘅 ，That's why 佢哋一定要设计咗有一个透明嘅一个圆窗嗰度俾佢睇到，系啦，俾佢见到嘅就 系 话呢一架嘢系真系得嘅，所以咧先至会有一个咁嘅嘢嗰度咧，就系俾嗰啲买洗衣机嘅人佢哋知道嘅就系话呢架洗衣机系 work 嘅。 不过其实我到而家都有啲唔信任喎，你知唔知啊？因为咧我成日觉得咧嗱，洗衣机嘅原理咧就系如果啲衫喺里边转啊咁样去打走嗰啲污糟嘢啊嘛，但系如果你将嗰个洗衣机塞到佢都喐唔到，系啊，根本上系做唔到佢要做嘢。 唔系你咪当过下水咯， 咁我自己觉得 即系自我感觉良好嘅 咋，即系有啲碱粉味，有啲 香 嘅就当干净啦嘛。 好，到你啦， 好到我啦。嗱，今呢条咧好新鲜嘅，今朝我哋就话连三万集槟榔，槟榔香， 摘纸姜，纸姜啦，买葡萄， 葡萄系乜嘢？ 哎呀！ 诶，嗱，我俾八个答案你嚟拣， 唔好拣化四个。 好， 下次我俾十个你咁样。 葡萄点写？ 葡萄 系啦， 唔系因为葡萄咧有好多种嘅讲法嘅。总之系葡萄啦，我话俾你听。 喂，你连点写你都唔知，点问 我？蒲台岛个蒲 ，OK， 到达个达，因为太多个版本啦。吓，我就讲呢个买葡萄，葡萄府。 OK， 好 ，A， 葡萄。边 冇可能苦、啊，同埋嗰阵时边有葡挞啊？呢、這个童谣系我细个时已有噶啦。 我送礼俾大家都唔得， 你谂唔到，谂唔到啦。 买八条啦， 但你好正咯，个葡挞，我就拣呢、這个，我唔听 B C D。 D 系苦瓜。 OK， 苦瓜。 C 系芥兰。 系。 D 芥兰。系糖蒿菜。 诶、欸， 味比较重 啲。芥兰啦、啊，我估。吓、啊，嗯， 即系买葡达。葡萄 虎， 跟住买 猪 肚， 猪肚肥，买牛皮， 牛皮薄， 我想牛皮韧啊。 O、okay, K， 好好。 我想问咧，其实你最后你知唔知点？即系葡萄，你知唔知佢系咩嚟噶？即系 我梗系知啦。 即系同嗰个真正嘅答案有 related 噶嘛？ 啊、 你解释得到噶嘛？ 系啊，系啊，系 啊, 啊，人哋呢个有解释嘅、okay ，即系所有里边嘅都有解释嘅，同、埋有 N 咁多个版本。 既然你话 N 咁多个版 本，系 啊, 啊，客家话版都有噶喎。 希望银蝶 月光光收财郎。船来等，桥来降、 哦， 一降降到河中央，虾公无蟹拜龙王，龙王脚下一蕊花，你嗰个蕊啊吓，纳、嗯、芬阿妹转妹家，转到妹家笑哈哈，呢、嗯、个系客家版啊， 哦， 啊、 即都系数呢啲咁嘅嘢嘅，系咪、 啊？ 但系其实头先你所讲嗰、那个 买葡萄， 买 葡萄 嗰个应该玩氹氹转嘅时候念噶嘛，系嘛？ 月光光照地堂，唔、 哦、 知几时 啊？对唔住，嗰个另外一个， 系啊， 同要你嘅，同要你嘅，系啊。 O K， 好，我拣苦瓜。 你都系氹氹转菊花鱼， 系啊，炒米饼、 糯米薯、 阿妈叫 睇 龙船， 我唔睇， 系 鸡 仔，鸡仔大攞去卖，嗰个啊嘛。 卖得几文钱？ 系啊， 卖得十文钱。 我拣苦瓜。 D 系咩 ？D 系咩啊 ？D 系糖蒿。 糖蒿啊，糖蒿会苦咩？ 等一阵味啊嘛。 苦瓜、芥兰。 芥兰 系我拣先， 芥兰都系拣葡挞啦， 唔拣葡挞，拣葡挞我都真系挞噶啦。 你睇我对你几好， 我梗系知你好啦。其实俾三个我哋拣系咪 ？OK， 我拣芥兰， 我拣 芥 兰， 系啦，葡挞，葡挞，葡挞虎， 有人啱， 系正确答案系， 都系梁同学。佢其實係苦瓜嚟嘅，即係買嗰啲苦瓜咧就比較苦。 點解佢就 以前啲鄉下人咧叫苦瓜就葡達，係、 嗯、 啊，或者叫葡達，其實好多好多唔同嘅講法嘅。呢、這個係啦，就係咁啦。 OK， 咁然後咧，我覺得好得意嘅，有潮州話版、 那個、 有客家版。 你俾客家版我嗰、那個啊，我叫客家婆嚟緊，我叫客家婆嚟緊誒讀啊，好嘛？係啦，因為我哋時間關係嘅話，其實一陣間嘅話，我哋就會繼續我哋嘅第二回啦。 我依家仲有四题啊，惊你！我依家俾十个答案你拣。 好啊，我惊你啊， 惊你啊！福伯过来啊，电话号码18723888，想一阵间点唱下新年之前啊，降官要发财就打电话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日前与郭凤仪、袁弓仪等四人会面。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话呢些恶劣行径暴露出美国政客在人权法治问题上一贯的虚伪双标，终将沦为笑柄。评论说，美国政客完全丢弃法治和道德底线，公然与被香港警方通缉的嫌犯会面，而且对这些嫌犯妄加追捧，为其鸣冤喊屈，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他們所謂與香港人站在一起，其實是與香港人的敵人站在一起。評論說，四名通緝犯公然乞求外部勢力對中國和香港特區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涉嫌干犯、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等罪。美国政客却声称他们是所谓勇敢的民主与人权倡议者，充分说明在美政客那里根本没有什么公义标准，只有信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权主义。有关恶劣行径是对中国国家主权安全的严重挑衅，将他国通缉犯奉为座上宾，等同与他国敌人交友结盟，是摆明与他国为敌，要做好承担一切后果的准备。 今日年三十，传统上是一家人食团年饭的日子。稻苗飲食专业学会会长徐文伟表示，今晚食肆头轮订座已经爆满，但是第二轮订座率只有一半，客人普遍选择最便宜的套餐，估计人均消费比去年下跌一成半，至大约400元。开年饭情况亦都差不多，企业春茗生意就减少三分一，情况较去年差，原因包括经济复苏比预期慢，加上港人外游和北上消费等的影响。餐饮管理协会会长杨慧醒表示，团年饭订座反应不错，相信生意额会上升，但他透露食材来货价增幅达到一成，由于担心客人无法接受，业界不敢加足价。深圳福田区一个商场的新派粤菜餐厅经理表示，今晚大约一半订位的客人来自香港，预计人均消费120元人民币。广华医院一名51岁肺结核男病人留院期间接驳呼吸机的喉管松脱，现时情况危殆。院方寻日表示，隔离病房两道门阻隔了卫生仪器和呼吸机发出的警示声。养和医院深切治疗科主任李慧全形容事件是行政失当多于护理或者临床失当。李慧全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事发在广华医院新建大楼，将旧有系统放在新病房，质疑环境不同了，院方有没有测试系统是否能够真的运作到。他又说，人手不够亦都是很重要原因，认为即使响了警报，可能亦都不会有人知。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表示，事发在今个月5号，但在8号才公布。他认为医管局有责任调查，了解究竟发生什么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年初一朝早仍然寒冷，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日间气温逐步回升。现在气温13度，相对湿度78%。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715点，跌162点，总成交金额258亿几。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69.15跌1.15，腾讯控股284.6跌2.6，盈富基金15.86跌1.4，中国平安32.85跌9.5，恒生中国企业53.64跌5.8，比亚迪股份183.2跌9毫，友邦保险62.8跌1毫，安踏体育70.45升9毫。建设银行4.61跌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1，日元149.33，瑞士法郎0.874，加元1.346，人民币7.212，英镑对美元1.262，欧元对美元1.077，欧元对美元0.65，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37,064点。啱啱跳咗37,075点，系升21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4美元，卖出2,03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iffany 提提你，较早前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九龙医院的坏车已经清理了，龙尾已经排到界限街。另外，较早前将军澳宝陵路近影业路回旋处亦都有交通意外，现在已经清理了。现时影响到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多车，龙尾排到坑口道回旋处。另外，车龙亦都影响到宝林北路回旋处一带挤塞。宝林北路和宝顺路去回旋处方向多车，龙尾分别去到景林村和将军澳体育馆。另外，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九龙湾体育馆的 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了，龙尾就排到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正常。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颈岭、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旺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专心驾驶，时刻留意路面情况，揸车嘅时候千祈唔好分心做其他嘢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故事踏入最后阶段，尽管男主角白术一再表明爱意，女主角萧燕依然若即若离。正当萧燕准备抽身离开上海之际，一场致命意外会令佢哋走得更近，抑或从此永别？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日。 确保窗户稳阵是业主的责任，严窗和维修窗户梗是要交给合资格人士啦。用屋宇署的流动应用程式窗安无事，找合资格人士报价啦。验窗话咁易，就算未收到屋宇署的强制验窗通知，业主都应该主动定期验窗，咁就窗安无事啦。详情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系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好啦，年三十嘅十一点搭八啦，就嚟农历新年，听日就已经系年初一啦。 系啊，考点赞啦，买信赞啊， 就打个电话拜个早年，电话号码 18723888。 而家打嚟 ，Porter 听紧，快啲。 你又知唔知同学版第二回合？小张张今日问一啲唔同地方嘅法例，我哋将个飞机呼飞咗去米兰， 冇带 passport， 唔 紧要，咁你翻嚟啦吓。米兰其中一个规例系咁样嘅，以下边个系真嘅呢？第一，公众地方不能愁眉苦面，要保持微笑；第二，公众地方唔能够用有声嘅电子产品；第三，公众地方唔可以赤裸上身或赤裸双脚。第四，公众地方唔可以讲冒犯人或者啲不雅嘅说话。第五，五岁以下小朋友行街要一定拖住。到底边个系真嘅法例呢？ 喺米兰啊，一定要微笑啊！ 唔系呢个好难执法啊？ 点解啊？我因为有啲人系 唔系咯？喂，我系咁嘅样， 我系咁嘅，我笑咗咯， 系啦，系啊。 好，呢个剔走。 第二， 不能用呢、不能用电子产品，呢、个 有声嘅。即系嗰啲咩开到好大声嘅手机啊！ 即系我觉得应该用執法嘅观点去谂，睇下容唔容易執法先。 容易啊，呢、這个好容易啫嘛。 有声，我哋保留 先。电子产品咪先嗱，电子产品话我个手机，如果譬如可能我开声， 但系呢个冇你又唔得喎，成个米兰 就系、俾你唔得咯，就是、太嘈咯。我倾向于拣呢个， okay, 好唔好你试啊？ 赤裸上身， 赤裸上身， 赤裸双脚 系咯， 双脚点赤裸啊？唔 有啲人打嚟赤 脚拖鞋咯， 即系打嚟赤脚行路啊！意思就是 啊、 都米兰、 其实喺泰国布吉岛咧，你耐唔耐见到啲泳客咧就咁喺街？ 我知啊，全喂呢、這个我都觉得有机会嘅，因为冇男人唔着上身咧， 咪正 咯。如果响 睇下边个， 或者冇所谓，我觉得都正，系咪肉腾腾咁样，好开心。但系面栏佢都系一个比较系 时尚嘅 fashion 啦，系咯， 即 系可能呢、 啊 這个都有机会啊吓，即系我哋 B C 都有机会吓，保留好唔好？一定一点系咪？ 系 啦，多系乜嘢？对唔住， 哦，对唔住，在公众地方不能说不雅或冒犯的说话， 呢、這个好难执法 啦。 我细细声， 我唔去得啦，直头系咪？ 呢个好难执法， 我唔可以同你一齐去啊，因为我实冒犯你。 一落 一 落机， 一落机就俾人拉，唔得我呢个唔得，系啊唔系，好啦，依系 五岁 小朋友 一定要拖住，唔可以由得佢自己跑。 你又好难喂佢四岁半喎，或者佢六岁。 其实呢啲規例呢即係等于呢香港问返车路的士啊，坐前面呢好似都有个年岁嘅限制。几多岁唔可以俾小朋友坐前面嘅。咁唔到你话喂我佢啱啱做一日咁冇得咬嘅年岁。 你唔好 disturb 我，你唔好骚扰我。 细路仔啊，你觉得啲欧洲嘅城市会唔会需要有一个咁样嘅規例呢？ 都着紧啲小朋友嘅喎。例如安全带啊。 定係由得佢走失呢？ 就算 你揾你， 我就同你討論下啫，即係咁樣。 我都想佢走曬，我都怕後面有人叫爹哋。 唔單止係細路仔啊，有好多都想佢走身。 兩位，兩位同學，想唔想我俾一個少少嘅導向或者 tips 咧？可以嘅，你俾咯。 唔好咁用常理去諗 啊！我哋已经冇乜常理 了喎，咁啊，唔好谂常理，微笑咯。 阿微笑，你拣微笑， 系啊，我拣微笑啊。 哦，咁我唔可以用电话出声咯。 不如咩？唔，咁呢个咪常理咯。 系 啊，电话出声我觉得系常理咯。拖细路仔得唔得？ 好啊， 拖细路仔常唔常理啊？你觉得？ 嗯， 即系你一个地方要禁止，即系一定唔系佢要规定你五岁或以上嘅小朋友就即系五岁以下嘅你要拖住。 好啦，我拣拖住啦。 好， 肯定啦嘛。 系啊， 肯定。 好， 先话拣 一个 A， 一个 E 啊， 系啦。 喺米兰，法律要求人民喺公众地方必须保持微笑，因为皱眉可能会面临罚款。除咗参加葬礼、医院工作或者卧病可以豁免。呢、這个就系佢哋嘅法律。 O K。 跌下来，钢铁会塌下来，统统都踩打不透。天空即将溃烂，身躯即将破裂，统统都不要问是否有勇气到未来聚首。我甘于一晚白头，多么想跟你在手，谁又最终跟我走？无能为力将一切挽留，于一刹浮游。我靠向你肩头，你吻到我心头，统统都不想以后，无能为力追一切尽头。爱从来不够，万事万物有时候，原来无能为力够。气泡上浮雪片会向下游，像被爱骗着地走。不识得抵抗命，不识得改变运，像诗篇都自在游走。信要信百万条借口，巴不得不顾理由。多么想跟你在手，谁又最终跟我走？无能为力将一切挽留。 永远呢首无能为力嘅时间系11:47，13度气温，相对湿度76%。 你又知唔知同学篇啊？今日就系年三十收炉之前一日啦。 收炉篇， 呢一条问题咧，想问下大家嘅。咁啊，其实你就喺利罗河大学嗰度读书啦，有冇读过即系物理啊、力学啊，或者系即系呢一方面嘅都有涉 猎？但系就唔喺利罗河大学， 喺边度读嘅咧？ 唔记得咗，太多 啦。系蓝色多瑙河。 冇错，好啦，咁其实今日要问嘅呢一条问题同力学系有关噶。咁你知啦，呢一排大家又执嘢啦，啲嘢搬搬抬抬啊，就或者拎啲垃圾搬啊，搬去抌啊，咁样系咪？想问一问，如果两个人啊吓，一上一落咁样咧，要搬嘢上去个楼梯，就咧，譬如可能系搬咗个行李咁先算啦，好冇？咁啊，一上一落咁样去搬嘢上去个楼梯嘅话，想问一问，边一个比较轻松咧 ？A 上边嗰、那个 ，B 下边嗰、那个 ，C 一样。定系 D 要睇下你嘅行李嘅中间嗰啲嘢嘅话咧，系摆喺边个位置？ 讲多次啊，唔该。 两个人一上一落咁样，要搬嘢上楼梯， 上去 边一个冇错系比较轻松嘅咧 ？A 上边嗰、那个 ，B 下边嗰、那个 ，C 一样咁重，定系 D 行李取决于佢哋系要摆喺边一个位置？ 嗱，我记得咧，我曾经有一篇论文。 叫咩啊？ 笑乜嘢啊？ 论咩啊？ 你论咩？ 力力与太空的关系。大心啊！ 系讲乜嘢噶？ 识噶啦！ 我想知道，但我想学、啊。 咩话？太空关系？ 力与 太空 的关 系？力冇啊，上面系冇噶，因为你冇地心吸力啊嘛。 唔系 嗰阵 时，我太空系太空石。 哦，买太空糖。 有太空糖嘅咩？ 有 啊，太空糖。 好味噶、啊！ 真系唔知喎、 啊。入口即溶嘅、啊。 我估系上面嗰、那个， 系 我估系下边、那個。 上边，你估下边。 辛苦啲定轻松啲啊？ 轻松啲， 轻松啲上面嗰、那个。 我觉得下边嗰、那个， 因为下边嗰个啲力聚咗落去。 我觉得系下边嗰、那个。上楼梯嘛，系咪上楼梯？ 上去 系、 啊、 啦，搬嘢上去楼梯、 啊。 我觉得下边嗰、那个 系、啊、 有冇人啱啊？佢上我系下，有冇人啱？ 上下系咪？冇、啊、人啱。 咦？哦，咁啊，取决中间咯。 仲有一个系咩啊？除咗 一样，同埋嘅就系行李究竟放喺边个位置？即系譬如你有个行李嘅话，咁可能佢就系佢放。在前面多啲，定系后边多啲，定系放喺中间咧？ 即系总之而家净系剩低， 剩 下 两样，一样， 一人拣 C 同 D。 我拣 D 咯，中间。 咁一定有人拣嘅。 咁我 C 咯， 系啦。正确嘅答案系一样 嘅。啊，点解嘅？ 系啊，冇啊。在力学嚟讲嘅话，其实大家会感觉上会觉得嘅就系话，轻松啲嗰个应该嘅就系可能系上边嗰、那个，因为下边嗰个都聚晒啲力喺后边啦。冇呢件事嘅。 哦。 根本上其实基本上系你哋两个系平分嗰个行李嘅嗰个重量嘅。 balance 咗。 系啦，你只不过觉得个感觉上，你觉得可能你硬上去嘅话，嗰、那个唔系代表你轻唔轻松，即系但系你哋系分享紧嘅就系同嗰个行李嗰个嘅力量，啊、你个力量嘅话聚喺上边同埋下边嗰个都系一样。 你哋有冇试过先？首先你 practice， 梗系有试过啦。 嗱，其实咧，我觉得企下边嗰个咧，点解会觉得轻松啲咧？因为你只要咁样兜住，拱拱拱上就得啦。但系上面嗰个咧。你个手你系咁向后摆啊，定系咁样托咧？其实系好辛苦嘅上面嗰、那个，你明白我讲咩？ 唔紧要啦，我呢啲身都肉贵，我基本上唔托嘢。 我都系咁谂，我唔识答啊。系啊，我都觉得呢个咁奇怪嘅咁，因为真系纯粹系感觉嚟嘅啫。其实你两个系 share 嗰个嘅行李嘅同一个重量嘅咁、 okay, 样咯。系啦，可能你嘅痛苦系来自嘅就系可能你硬个楼梯，或者你就头先阿 Michael 咁样讲，即系究竟系咪咁唔就手啊？嗰啲咁嘅感觉嚟嘅咁样咯。 好, okay, 好, 好， 有冇听过一个一句英雄难过美人 关？听过、 啊， 下一句有下句嘅， 唔知啊。 美人难过卖酸摊， 卖酸摊啊， 系啦，咩叫卖酸摊啦？就系 我就问咩叫卖酸摊啦？ 点写？ 买卖个卖， 系 酸咩咩个酸， 系 摊就摊档摊。 哦，知道。 英雄难过美人关， 系、 就是、 美人难过卖酸摊， 系啦。 我知啦，佢中意食桥头。 我俾你估， 点解系咪？ 系 okay, 好，因为惊个大肚，大肚中意食诶，我 系啊， 唔系都美人大肚冇问题噶， 美人大肚咪难过咯，难过你就好难过， 似啊，其实都系卖零食啊，卖嗰啲嘢。 OK， 嗱，其实咧系有啲意思嘅，唔系咁浅， 系咪古代噶？ 古代，而家嗰啲咩关都过 噶啦。系啦，美人难过 卖 酸摊， 系啦，酸摊其实系指咩咧？ 好 A 系指啲女人为食啊，女人因为食咧就肥噶啦，即系。 啲靚女都係啊，因為食咧一肥咧就係啦， 怕肥。OK。 二就係、是、是非，女士咧幾個靚女走埋一齊咧講是非又好難。 咁點會怕？我怕人哋講你是非係咪、啊？人言可畏係咪、 啊？總之係啲是非傳嚟傳去啦，即係女人走埋一齊。C 就係婆媳之間嘅關係，即係你阿媽任何美人、嗯、一去到婆媳咧就好煩嘅啦，嗌交噶啦。 我都覺得 係。D 就係呷醋， 呷醋一定係呷醋， 呷醋 呷醋 啦。A就係餵食， 我買黃牌， 醋 你加黃牌， 哦加黃牌，如果輸你扣我兩分啦，一定係呷醋。 佢頭先有兩分 ，OK 呷醋啊， 是非 賣酸湯， 因為呷醋就係酸溜溜個酸酸嘅感覺 啱。A 是为食怕肥，因为食得嘢多啊，啲靓女。B 就是怕是非啊，因为啲摊档。 明啊明啊，但系我哋系应该用一个乜嘢嘅逻辑去谂啊？即系需唔需要话 女士嘅角度？ 女士嘅角度啊，我觉得系婆媳咯，因为是其实样样我都惊， 系啊， 好惊惊啊， 反而唔惊肥， 系啊， 因为有啲古代，譬如唐朝咁样，系肥就先 至系。嗱呢个故事咧，都系 来自边度噶？咩朝代？ 你老友。唐太宗 又嚟， 哎呀， 好忙啊佢， 成日有佢份。 佢故事咧，我一阵讲俾你听啊，就系、是、佢有个左右手房元龄、啊佢好帮得佢手嘅。 美人难过卖酸摊，哦，同唐太宗有关。 嗰阵时佢个油未出嘅， 但系嗰阵时候佢哋系中意肥嘅，又点会怕肥咧？ 你咪唔好拣嗰个咯。 哎呀，你咪唔好拣。 肥难 喂，但我想问个摊字系咪摊位嘅摊啊？你会唔会解释翻点解用呢个字啊？ 会， 即系我净系觉得应该好直接就一定系妒忌嘅。 卖酸摊即系卖酸咪咪嘢食嗰啲摊档。咁点解咧？因为啲女人中意去嗰啲卖嘢食噶嘛。A 系怕肥，食得啊嚼嚼嚼。B 就系话女人一去到嗰咧买嘢之余 是非 讲嘢倾偈， 跟住婆媳。 跟住婆媳，跟住呷醋，女人怕呷醋。 女人就梗系怕呷醋啦，呷醋啦咁样。 好， 两嘅咩呷醋啊？ 呷醋。开嚟见我，嚟 望住我，望住。 三重黄牌， 望住我。 四重黄牌， 嗱，呷醋， 啱啊，一定啱。开嚟见我啊！ 呷醋，我样不能够做啲其他嘅，管 你 点怪， 你失败嘅样，一脚踢爆啦！ 哎呀，因为嗰时咧个故事系咁嘅，唐玄宗即系房元龄咧，唐太宗，咁佢有得力助手啊，房元龄，系啦，左右手嚟嘅，好好帮得手，但系佢老婆咧就好鬼死恶嘅， 系， 咁以前咧三妻四妾好平常嘅啫， 系啊， 咁啊唐玄宗就醒咗两个美女俾阿房元龄，叫佢带翻屋企立签， 系， 咁啊嗰日饮咗好多酒啊，房元龄咧又其实好惊佢老婆，因为老虎乸嚟噶，哇咁样思考，就 杀咗两个女仔嘛。就攞啲橋頭啊！ 唔係，咁啊，跟住咧就帶個兩個女，啲飲醉酒帶兩個女仔翻去俾個老婆，老婆知道嘅大興問罪之師啦，唔準。咁啊，跟住鬧到去皇上，皇上咧就話：啊，你呢個女人咧，即係咁唔俾面。皇上賜兩個美女俾你老公，你都唔要。嗱，而家兩條路，一你就佢又揀咗個答案 A。就係、是、你飲咗呢杯毒酒，房師奶，你飲呢杯毒酒， 好似你講過一個故仔， 唔追究你。B 就係咧， 你由佢去， 由佢立妾，我亦都唔再追究。 老婆就一嘢就懟咗嗰杯嘢啦， 冇錯啦，一嘢就砰，佢話房唐太宗就好嘢，嗰杯唔係毒酒嚟嘅，咁啊 試你嘅啫， 係啦，咁啊真係，喂幾好，即係烈女嚟嘅，我果然係一個烈女咁意思。咁啊下一句賣酸攤咧就話呷醋，醋情啊，就係咁咯。 明白曬，多謝。好啦，电话咪1872388，想今日咧嚟个拜个早年，而家可以打电话嚟 ，Potter 接翻你电话， 出面群星云集， 车好的士啊， 系啊。 门窗紧紧闭上，手机不准再响，未到安全时，岂敢处理哀伤，从泪腺累积的像。 是声张，这夜你哭个够，让情绪通畅。望着凝心说爱，你渐安于过眼幻象，发现曾苦醉的差点忘了方向。明觉都缺乏了保养，如麻木教你害怕，就去独处哭一回吧。谨记当今世界没童话，不应自勉，着这样都不算差。还会痛哭，自算是人，但平时都已惯了。舒适圈也很可怕，同伴离家远去，方再叮想错过落泪，也未曾给苦海顾错提议一句。心碎、oh, 如麻木教你害怕，就去独处哭一回吧。谨记当今世界没童话，不应自勉，着这样都不算差。还会痛哭，自算是人，难平时 健康指南去到中午十二点钟啊，十三度气温，相对湿度75%，寒冷天气警告生效。今日天气寒冷，多云有两阵嘅微雨啦吓。呢个年初一早上仍然寒冷嘅，咁先听十二点新闻报告，翻嚟就有车路的事。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一勤啊。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咧，最紧要系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最后一个钟头嘅风骚浮人啦，气温一路回升，而家系14度气温，相对湿度74%噶。电话号码1872388，打半场点唱就打嚟啦。 车 路的事， 车姐，祝你拜个早年，拜个早年啦，恭喜发财，身体健康。 祝大家龙年事事大顺，路路畅通， 非常好。 大家咁话。 嗱，開心還開心啊！農曆年咧，揸車嘅朋友咧嚇，咪出去拜年朋友咧，都有好多嘢嘅留意。咪今日都係環繞住呢一方面嘅。 冇錯啊！跟住我哋不如講下我哋，譬如我哋農年出行嘅時候，我哋有啲咩要注意，好冇咧？ 我頭先率先同大家講咗啦，琴日年廿九，我已經出咗去行花市，咁你已經見到嘅咧，就係其實基本上咧都亂咁拍噶啦，即係兩個字都係亂拍。咁、因為就方便大家可能買完花啊，咁跟住咧就即刻擺上去個車度就走啦。 之後就走啦。 咁但係我都覺得嘅就係 家都仲 OK 嘅，就唔会话塞到有某啲位嘅话就要啵啵啵啵啵啵，跟住佢都留条路俾你行下嘅，咁就算啦咁样。 系啊，同埋我觉得呢啲时候咧，大家体谅一下，但亦都尊重一下啦，即系唔好怕喺度会顶到系全条街完全喐唔到嗰啲啊。譬如你快上快落嘅，咁样冇问题嘅，咁但系问题就尊重埋人哋咯，留翻条路俾大家。 最好都系唔好啦，即系若果系附近真系有啲地方可以 有 泊到车嘅，咁样就最好都遵照下。 其实两个情形咧，第一咧就系去买莲花嘅时候咧，喺花市附近嗰啲地方会好乱泊啦。第二就去人哋屋苑嗰度咧去拜年，咁第一可能个屋苑冇停车场，或者唔够嗰啲房下停车场，或者佢唔想俾嗰个小叔嘅钱，咁就乱泊啦。咁亦都会影响埋人哋住喺度嗰啲人。 系啊，因为其实往年咧都好多呢啲例子啊，惯例添啊。其实去到啲屋邨屋苑咧，哇，真系可以泊到系。任拍啦， 总之有地方 系任拍嘅， 系啊，真系 乱 拍 噶。咁但系大家要注意翻好多样嘢啦，因为其实屋苑里边咧、屋村啦、屋苑啦，其实好多都系走火通道嘅位置嚟嘅。 系啊， 大家谨记一样嘢啊，你要真系留翻一啲位置去俾一啲紧急车辆出入啊，即系你唔好话见到有两部车拍咗喺度，我继续一路第 三、 四、 四架 咁样拍落去，因为你咁样拍下之后，你真系成条路你完全封实咗之后咧。緊急車輛係出入唔到嘅，呢一個係對大家都一個好危險嘅嘢嚟嘅。 我點樣可以先知道嗰個係一個即係緊急出口，同埋嘅就係啲緊急車輛會出入嘅位置咧，一定會見到㗎，係咪啊？ 冇錯，其實咧喺一個正常嘅路面規劃啦，講翻香港，咁其實無論私人屋苑又好，公共屋苑又公共屋邨嗰啲都好，其實咧佢可以泊位嘅位咧，佢真係喺地下度寫到明嘅。 係。 佢所有唔可以泊位嘅地方咧，基本上已經係屬於呢個走火通道範圍嚟嘅。 係啊， 即係佢冇寫嗰啲，基本上就係走火通道範圍。係 啊，咁所以其實咧要好小心處理嘅，尤其是你入到私人屋苑，因為其實講真，私人屋苑執法係有少少難度嘅。咁但係你都唔代表你見到嗰度你就可以隨便亂咁泊曬喺度咯。咁往年我哋大家網上面應該大家都見到有啲趣聞啊咁樣噶啦，有啲可能係泊咗喺啲走火通道，咁大家甚至乎係講緊垃圾。都出唔到啦，咁點樣做？係啊，曾經有啲人喺網上面點樣做咧？真係部車係會俾大嘅垃圾箱圍住咗咯，係咁你。搞到人哋出唔到嘅时候，咁垃圾唯有摆翻喺嗰度嘅啫。咁其实呢啲大家都麻烦咗啦，你麻烦咗人， 啊、 麻烦咗自己嘅嘢嚟嘅，唔好俾呢啲嘢发生啦。大家 同埋咧，我觉得咧，有时咧，香港啲路真系好窄啦，系咪先？咁啊系嘅，有时新年咧，你想咧又去睇一阵花市，但如果咁窄嘅路，你再摆一架车喺度咧，于是后边要行嘅咧就过咗一条。即系嗰条线咧，白线嚟，先可以行到前面咯。 冇错啊，呢啲情况大家尽量去避免啦，因为讲 紧好多呢啲， 香港经常性发生嘅，其实呢个大假期之间，咁好危险添啦。讲紧你真无端端你后面要过嘅人，焗住要犯法， 系啊， 人哋冇选择 噶， 咁。可以點樣做？咁其實人哋唔過呢條白線又過唔到，咁所以大家停車嘅時候注意一下啦， 唔好停喺呢啲地方。 係啦，有啲位置唔應該停嘅，咁事實就係唔好停啦。 係，冇錯， 係。咁我哋又不如講下啦。咁其實我哋而家可以講車不上啦。其實我哋甚至乎有好多聽眾可能接住落嚟已經係會出外啦，去其他幾。国家，我哋直头系自驾游啦。 系 咁喺途中，我哋有冇啲咩嘢要注意，好唔好啊？ 要规划清楚所有嘅嘢先咯。 冇 错， 通常大家我哋做呢个自驾游嘅时候，会唔会有啲乜嘢嘢系会规划咗先嘅？ 首先除咗规划之外咧，朝叔我都想问你一样嘢咧。其实有啲车咧，好似正常，但其实唔系好正常噶。因为咧，你租车唔系自己架车嘛，佢根本咩底子你完全唔知，佢身体点样你完全唔知。我就试过喺泰国咧租架嗰啲 Jeep 咧，好旧式嗰啲。上斜路上唔到嘅，知唔知啊？佢已经系棍波车啦，我入到最低嘅一波咧，佢都系好似喺度，咁我真系好惊，死啦！咁点算咧？可以点样去 check 一部车？如果你自驾游，譬如话你租翻嚟嘅啫， 我哋不如由租车嗰度开始讲起先啦。因为我哋之前有讲过，但我哋都可以再类似话啦。 即系租到呢啲咁嘅 内箱 嘅车啊。 咁我哋可以点样做咧？其实我哋首先一定系要拣一间信得过嘅租车公司先嘅。之前同大家分享过。咁我哋攞车嘅时候，或者我哋租车型上面，我哋都要注意。我分享翻我自己嘅拣车方法俾大家啦。无论我去咩地方，家都好，其实租嗰部车咧，我一定系会拣翻部有咁上下马力嘅车嘅，系啦。咁点解要有翻咁上下马力咧？因为其实系安全性嚟嘅呢一样嘢。你喺个路面上面，你可能会见到好多 大貨車啊，或者好多高速公路你要行嘅時候，你要過人頭，你唔好諗住喂我租一部叫做引擎 CC 最細嘅車，諗住慳油就算數喎。你冇呢個馬力嘅時候，你高速公路上面其實你係冇能力去過到一啲其他車輛嘅。咁外國有好多大貨車係講一卡甚至乎兩卡嗰啲所謂 road train 嘅嘢，咁其實去到嗰啲情況咧好危險噶，即係你係要俾一個正常速度，你快到時速。突然之間快二三十出嚟，你先至過得到佢，你先至可以入得翻去嘅。你如果冇呢個力度，你根本上做唔到。 我曾經有聽過，佢哋就話其實如果你講緊個車嘅馬力嘅話，有時係救到命嘅。 係啊， 因為其實有啲乜嘢嘅話咧，你可以蹬得到，你走得甩。 冇錯， 所以就唔好以為咧呢一樣嘢嘅話，就覺得唔係啊，我都唔中意揸快車，唔關事。 係啊，因為 同埋會唔會其實如果你要去旅行嘅話咧，你都要諗埋嘅就係你會唔會除你嗰架車。行李是摆埋上去的、因为我就是了。即係我上次嘅話，我就係將啲行李會擺埋上去，就穿州過省嘅。咁其實你架車一定要夠力㗎。如果唔係，我哋上高速公路嗰啲龜速咁樣嘅。 因為好多人就係冇考慮過。係 啊，唔得㗎。 冇錯，好多人就點解咧？佢哋冇考慮過，譬如我講緊一架車四個人，你仲要有行李㗎嘛？當你一人一件，嗱，你首先你要考慮行李箱夠唔夠大，放你呢堆行李一樣嘢啦。再加你人同行李之間嘅重量加加埋埋之後，你其實你嗰架車係比正常。所謂 full load 即係坐滿就，你負重更多，嗰部車個馬力如果唔夠，你根本上做唔到呢一樣嘢。同埋好多人咧喺 book 租車之前咧，其實佢哋冇考慮一樣嘢就係咩？而家其實外國或者中國、香港、世界所有地方都係嘅，天氣變化好大。可能喺你租呢架車嘅時候，你冇諗過突然之間你去到會冰天雪地落雪嘅，係啦。咁所以咧，其實租車咧，我如果有得揀。情況選擇底下咧，我會點樣做呢？我會租一部四驅車，即係四輪驅動嘅車。點解啊？其實你係會遇到所有情況，你都可以克服得到啊。因為如果你係租咗一部叫頭碌車又好，尾碌車又好，突然間你遇到冰天雪地啊、傾盆大雨啊嗰啲，你係跣到你架車係喐唔到，咁你就會考慮翻個安全性啦。自己首先係有冇駕駛技術去應付呢種突如其來嘅跣胎、甩尾、推頭？如果冇嘅话咧，嗰部四驱车又系我嚟救命嘅嚟嘅，唔系谂紧我系唔系需要去揸快车，系咪需要去飞？但 系 调翻转，嗰啲系真系我嚟保命嘅一啲硬件嘅嘢嚟嘅。 呢个一个小小提醒， 小小提示啦。咁譬如啦，我哋而家如果好多人而家兴北上旅游啦，咁我哋咧就会遇到好多突如其来嘅嘢啦。大家有冇试过喺路面塞车？ 有，一定有啦。 大家都上去，都系呢一个时候。 你知唔知可以塞到几耐啊？国内嘅塞车 几个钟， 几个钟冇错。 系 嗱，几个钟咧？ 系唔喐啊？几个钟 唔喐噶？ 哇，几个钟唔喐？ 唔喐，直头好似停车场。 试过啊，我试过喺曼谷试过啊。 系啊， 系啊。 国内我哋讲紧啦，因为春运，咁呢几个钟咧系基本嘢嚟嘅咋吓？ 系啊，最低消费， 最低消费嚟嘅。你讲可能系讲十几个钟。都可以發生得到嘅嘢嚟嘅，咁大家之前 咁咪、好似喺酒店瞓咗一晚咁樣， 咁、所以大家之前試過最誇張塞到幾耐先？ 我 試喺高速公路坐咧大巴車咧塞咗三四個鐘頭啦，出邊咧就落大雨啊，應該係撞咗車，喐都唔喐。 係啊，呢啲情況咧其實係好常可以發生嘅，因為佢個車流量大，好多車，大家都揸曬車出去嘅。因為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國內咧喺呢啲大假期嘅時候，因為高速公路係免費嘅，咁所以其實係啊，甚至乎香港都係。嗱，我哋香港我哋揸呢個港珠澳大橋上去嘅時候咧，我哋年初一開始係唔使錢嘅，咁所以其實大家都好善用呢樣嘢噶啦。咁但係上到去嘅時候咧，我會建議大家啦。咁首先你必須要配備一個導航啦，但係嗰個導航咧，你用翻國內裏邊通行嗰、那個。程式，原因是什么呢？因为那个程式呢其实是很好的。它是可以你一输入个目的地，它帮你显示晒给你选择就是哪一度塞紧车，你避不避它。 但如果我一定要去那度我都没得避的啦， 是吧？如果呢通常可以这样讲的。國內如果你高速公路可能係講緊你一兩個鐘頭，一兩個鐘頭嘅路程，但係加埋你塞車，你嗰三個鐘啊、五個鐘，你可能變咗八個鐘 total 出嚟嘅， 真係好辛苦， 好辛苦嘅嘢嚟嘅。咁你就要考慮啦，我根本上可能係完全避開曬呢堆高速公路啦。你寧願喺外面兜嚟兜去行嘅時候，你其實係架車起碼喐得到嘅，你車上面無論司機乘客都舒服啲嘅。咁所以咧，嗰個小程式。 個導航其實可以幫你避開曬呢啲嘢嘅喎，咁、所以咧，大家如果真係要不想揸車嘅時候，假期必須要用呢個啦。咁唔好覺得自己喂我識路、哦，我知道由A 呢一點去 B 嗰一點，平時我哋行開高速公路。一定是最快的， 太有信心了， 千祈不要有这个信心、你必定是要看实时哪一度塞车的、先避开啦、但是有些情况原来真的避不到的，那怎么样做呢、可以建议大家你准备定塞车的时候需要做的娱乐设施啦， 三个钟去做什么？ 看戏一定是看戏的啦， 没错、 download 定一些 没错，先是准备好了这些啦、但是我有 野 食没错啦， 还有暖水啊， 没错， 没有那么多水啊，你几个钟在这里 暖水啊，因为其实阿小强啱啱讲得好啱啊。嗱，而家咧国内气温急降，有好多个省份而家呢刻咧已经系封咗路啦，落紧雪嘅，甚至乎连高速公路嗰啲收费亭，佢哋都已经某一节系封咗噶啦。唔好谂住我哋港车北上冇影响喎。嗱，我哋港车北上去到广东省内嘅啫嘛，但系其实广东省好大噶嘛，你系可以去到贴住广西嗰边交界，其实嗰边已经系有啲地方系有冰天雪地出现咗啦。咁、所以咧，热水系必须要嘅嘢嚟嘅，因为你讲嘅平时可以嚟饮啦。如果一个唔好彩，坏咗嘅时候，咁、你起码你仲有少少热水喺度顶一顶得到先嘅。 暖个人系嘛？ 系暖 个 人，系啦。咁我哋保暖啊，咁其实嗰一样嘢我又系啦。咁出外小知识嚟嘅，冰天雪地国家揸车，你必须要有热水喺身上面嘅。咁嗰啲系我哋又系保暖，甚至乎保命嘅一啲嘢嚟嘅。咁必须要有啦。咁国内啦，咁民间小智慧咯，塞起上嚟，佢哋会点样做啊？可以分享一下。有啲人真系打边炉。 我睇过啲图片，系 啊， 真系打边炉， 食几个钟可以， 因为几个钟。咁而家啲电车咧，其实好先进嘅，喺车尾嗰度有个插苏位，你系可以插一个电磁炉落去。 哦，我知道你讲紧呢一啲嘅系货你露营嘅， 露营系 啊， 但系而家 露营嗰啲咁嘅嘢嚟嘅， 啲人咧民间小智慧就系你塞车嚟，喂，原来系真系预埋时间喺路边打边炉啊。有啲系会落咗地去做健身操啦，有啲系会走咗落地打拳啦、倾偈啦，有啲唱埋卡拉。OK 添， 梗系啦。如果你七八个钟嘅时候，真系咩都可以做。 所以大家谂定你呢个塞车时间里边有啲咩可以做啦。但系 我唔想谂定，即系如果我谂定嘅话，咪就系预咗塞车咯。我真系好唔中意。 但 系 预咗，因为其实呢啲大假期咧，唔系净止中国噶，你去外地好多时都会面对到呢啲嘢噶。但系啦，而家又有一啲嘢咯。咁你塞咗咁多个钟头车，又有饮饮食食之后， 点样去洗手 间？洗手间系咪一个问题咧？ 绝对系。 嗱，而家咧，要先俾一个温馨提示大家：如果夜晚嘅时候喺高速公路上面发生咗呢一样嘢。千祈要小心一样嘢啦，有好多人谂住，喂，唔系我一跨过个栏，一出去嘅时候，可能已经系草丛啊，所有嘢。但系讲紧你做呢样嘢跨栏之前，你绝对睇清楚后面系山系水定系咩嘢嚟嘅。国内好唔好彩地已经有发生咗嘅嘢系咩呢？有人一跨嗰个栏，一出咗去，原来后面系直接悬崖落咗去嘅，有啲直接系一个山坡碌咗落去嘅。咁所以啦，千祈唔好大安主义一跨个栏，谂住出面系有嘢嘅，你照清楚咗有冇嘢，你先走出去。但系啦，国内咧喺某一个网上购物网站咧，其实已经有啲好多神器出现咗啦。 头灯 咧？头灯不单止，佢其实系方便大家去厕所嘅嘢嚟嘅。 哦 系啦，咁所以可以去睇一睇。 系， 咁其实嗰啲咧系一啲portable 嘅嘢啦，你可以方便地去完，方便完之后，咁其实你可以清洁地去完成一件事，可以之后处理埋佢嘅。 系， 咁嗰啲神器咧，其实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如果有长途车， 是女仔定系 男 女 都有嘅，男版女版都有嘅， 系 啦，同埋佢唔系讲紧你好邋遢咁样嘅，你方便完之后，你仲可以好干净地收翻起嗰件事，去到有下。一个垃圾桶先至抌嘅， 租俾后边车， 边个要边个要， 系啦。咁所以而家已经有呢啲嘢噶咯，大家可以准备定噶咯。系啊，咁不如又讲下咯。咁因为长途车始终都会牵涉咗好多路面上面行下停下啦。咁稍一不慎，唔好当自己前面稍一不慎，可能已经影响咗自己咯。Touch wood。如果有意外嘅时候要点样处理 咗大家撞咗。 咁嗱，如果我哋喺国内，因为今年我哋预咗会有好多人北上嘅，真係。如果有听众听緊嘅话，咁如果我哋喺国内唔好彩啦，我哋发生咗呢一件事要点样做呢？个处理流程系同香港好大分别㗎喎。 咁我哋首先咧，第一樣嘢，我哋係要報警嘅，同香港一模一樣。咁喺國內報警嘅時候，大家知唔知道個號碼係咩先？ 410， 冇錯啦。 幾多？ 410， 我哋重複110，同埋咧有陣時係打122都得嘅。咁110、122呢兩個號碼，我哋報咗警先。因為咧國內撞車咧，我哋絕對唔建議私了嘅。原因是什么事呢？因为私了的时候稍微自弹一方，我们反口其实是可以牵涉到很天文数字的赔偿的。 同埋迟少有一样很重要，就是香港我不知道怎么做，但国内如果撞了，除了打电话之外，动不动的车 不要动住的。 怎么都不要动的嘛。 尽量是不要动 的。就算阻住了后面都不要动住的嘛。 你如果情况安全的，即刻拍照拍片，跟着在这里等警察。 作为一个证据嘛。 作为一个证据的。但是记住，谨记出咗呢件事嘅时候，要保障咗自己人身安全先。系啦，譬如如果讲紧你部车喺路边嘅，你系上翻行人路嗰度等警察，千祈唔好喺部车里边等，唔好企喺个路边嗰度等，你去翻个安全嘅位置嗰度等警察。好啦，之后啦，我哋咧就要报保险公司啦。咁我哋咧讲车不上嘅话咧，其实系有两个保险嘅，有一份系必须要买。一份是自己去买的东西，那必须要买的那份其实有少少香港类似我们的所谓 third party 第三者保险来的，那那份呢个保额其实是少的，所以呢纯粹是大概 cover 到人家部车，自己的部车可能都是一个麻烦问题来的。那我们报完保警之后，报完保险之后呢，其实我们就要等了，那警察来到呢，他就会出一份一个 statement 给大家，叫道路交通事故确认书。那其实那份是什么来的呢？警察来到很快他就会即刻去帮你确认哪一个的责任，责任谁属。那其实呢他分了四样东西，很简单，就是全部的责任，主要的责任，同等的责任，和次要的责任。咁其实系咩嚟咧？就系睇下你可以赔偿几多，边个负责攞到几多赔偿。咁所以全部 100% 啦，负责晒损失嘅主要责任就系70-90%要负上呢个责任赔偿损失。同等嘅责任咧就 50% 之后啦，次要咧就系大概10-30%。咁样咧呢一样嘢就好取决于啦，大家仲有冇买另外嗰份保险，就好似全包咁样啦。我系绝对建议大家买嘅。咁个保额大约100-300万左右嘅咧，个保费咧只系几百蚊嘅啫。所以如果唔买呢样嘢咧，系揾自己笨嘅。咁所以如果要不上，紧嘅要买埋呢一个保险，就最大嘅保障啦。 最紧要小心揸车吓， 系小心揸车，大家亦都路暢通呢件事嘅發生啦， 好多謝曬潮潮，唔該 曬， 拜拜。好啦，12:30先聽新聞報告財經消息，翻嚟點唱嘅時間。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职球队国际万亚物就美斯无法在香港的表演赛上阵道歉，话理解球迷对美斯和苏亚雷斯缺阵比赛感到失望，对此感到遗憾。路透社引述国际万亚物的声明表示，希望等到比赛时才决定是否派美斯和苏亚雷斯落场，争取机会他们上阵。但是醫護人員當時評估認為上陣對兩人來講風險太大，承認這個遲來的決定引起球迷不滿，亦都令到主辦方感到失望。國際萬亞物說，如果球迷願意再次接待他們，他們渴望再到香港。又說球員在足球比賽之中受傷不是任何人的錯，這個是足球運動殘酷的一部分。球隊持續關注事件對不同利益有關方的影響，認為有必要重申運動傷患的現實。今日年30，行政長官李家超與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朝早到位於沙田元和遊樂場的花市視察。李家超與花檔檔主和市民交談，買了蘭花和百合送給媽媽和太太。李家超说，今年不用戴口罩行花市，见到市民的笑脸感到开心。又说新年期间有多项活动举行，当局有措施应对增加的人流。 年三十传统上是一家人食团年饭的日子。稻苗飲食专业学会会长徐文伟说，今晚食肆头轮订座已经爆满，但第二轮订座率只有一半，客人普遍选择最便宜的套餐，估计人均消费比去年下跌一成半至大约400元。开年饭情况亦都差不多，企业春茗生意就减少三分一，情况较去年差，原因包括经济复苏比预期慢，加上港人外游和北上消费等影响。餐饮管理协会会长杨慧醒表示，团年饭订座反应不错，相信生意额会上升，但他透露食材来货价增幅达到一成，由于担心客人无法接受，业界不敢加足价。深圳福田区一个商场的新派粤菜餐厅经理表示，今晚大约一半的订位的客人来自香港，预计人均消费120元人民币。日本防卫省表示，日本将会与重要伙伴肯尼亚加强防卫合作，促进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概念。防卫省发表的声明又说，两国政府上个月建立军事对话，并且会合作加强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昨天在官邸与到访的肯尼亚总统鲁托会谈，两国政府签署有关基础设施领域官民合作的备忘录，又商定在防务领域协作，以及就促进日本企业开拓肯尼亚市场达成共识。共同社报道，日本着眼于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希望深化与面朝印度洋的肯尼亚之间的关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年初一朝早仍然寒冷，日间渐转天晴，随后两三日日间和暖同干燥。依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72%，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746点，跌131点，总成交金额312.8亿。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阿里巴巴69.3跌1元，腾讯控股287.2冇升跌，盈富基金15.86跌1.4，中国平安32.95跌0.5，比亚迪股份182.9跌1.2，友邦保险62.8跌1毫。恒生中国企业六系报53.66跌5.6，汇丰控股61.35跌3毫，美团67.3跌8.5，建设银行4.61跌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1，日元149.41，瑞士法郎0.874，加元1.346，人民币7.213，英镑对美元1.262，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兑美元0.649，新西兰元兑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37,054点，升19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2.9美元，卖出2,03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生命救援生命，国剧830追光者。 呢篇报道相入面嘅细路唔系你啊嘛？ 系我，个细路就系我。原来青山一直揾嗰个细路就系我。 罗本无意之中发现咗，原来展青山一直揾紧嘅细路就系自己。但系事情原来并非佢想象中咁简单。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 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我是 Paula 欧子林，我觉得真正的快活咧系得一样嘅啫，就系食晒呢个世界上好好好好好味嘅嘢。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年三十呢一个12:38，我哋咧最后呢半小时就点唱。电话里边首先咧就有 老太 ，Mrs. Low， 老太你好啊。咁你拜个早年啦，新年进步，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恭喜发财，龙马精神， 三位都身体健康， 多谢， 大家都健康就最好啦， 收到晒，好，今日打嚟有啲咩特别开心嘢？ 冇啊，就今日打嚟就想点唱嘅， 系 两件事， 系 第一件事就听日就系我同我先生34周年 结婚 初一，系啊，咁啱咯。咁另外就祝福我仔仔乐勤，就2月14日情人节生日快乐。 哇，情人节生日最好啦。 系啊， 拍拖未啊，仔？ 哦，做咗爸爸啦。 哇，恭喜恭喜！ 咁啊，咁啊，已经即系有孙噶啦，系咪啊？ 是啊是啊， 有孙啊，有孙 再添多个。 哇，好啊，是啊， 失未有啦啩？ 是啊是啊，好开心咯。 哇，真系开心。 又乖又乖，啲仔又乖。 又过年啦，你又要庆祝自己结婚34周年啦，跟住有仔仔生日啦，咁 就情人节 啦。好忙咯呢一排。 阿卢太，你都要问阿老公攞情人节礼物，唔好蚀。 唔会啦，大家身体健康得噶啦。 系啦，咁啊，咁今晚点样啊？今年生日晚系咪一家人开开心心出面食饭啊？定系点啊？ 系唔会喺屋企食饭？ 屋企食， 而家忙紧咯。 传统嚟嘅系饭 咯， 系啊，煮啲乜嘢啊？卢太， 煲咗鲍鱼，煲鸡汤。同埋就花胶啊嗰啲咯， 哇！花胶嗰啲好似好随意咁样， 同埋通常一定系 倒啲花胶咯。 其实你乜乜都冇所谓，总之你掟晒啲海味落去， 发财蚝豉啦，汤只鸡啦， 应该系好啲噶，一年一次 就整啲大虾肉啦。 仲有咧，会唔会系台面上面其实基本上系唔同嘅菜式咧？就系阿仔又中意食呢样，老公中意食呢样，自己中意食呢样咁样噶？ 都会噶。 有啲乜嘢啊？中意食啲乜嘢啊？ 蒸鱼，蒸鱼买条斑啦。 哇！今年啲斑贵唔贵啊？ 系咯， 还好。 都还好啦，差唔多。 今年还 其实啲价钱差唔多好多。 使 唔 使两嚿水啊？使唔使两嚿水？ 差唔多噶啦，都要噶啦。 正常买少少系啊， 新年 系 啦， 系啊，正。 同埋好似打仗咁咯，街市嗰度。 梗系啦，个个都系买翻去， 系啊，开心啊， 都有 开心， 因为要去买碌柚叶，所以你会发觉嗰只哦，另一 个 价 钱。呢个几钱扎啊？ 10元一扎。 哇， 差唔多噶啦， 买就平啦，都话五蚊。 老太都系，系咪10元一扎？ 系啊，10元一扎， 系啊，正常。 今日攞嚟，今晚俾啲家人冲 凉，冲凉啦。 好。 系啊，希望洗完之后嘅话，大家都身体健康。 冇错，精精神神。 好啊，恭祝你同埋阿先生啊结婚咧34周年，真系好难得。系啊，大家仍然继续咁样好好爱护对方， 恩恩爱 心心。 O K， 你哋都身体健康， 多谢晒， 多谢你。 你哋嘅节目咧就真系好俾。好多講眾咧就好多正能量，咁啊，即係繼續加油啊！你哋 好啊，多謝 繼續支持，多謝啊，龍太，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好， 多謝曬。 與你情如白書，永遠不染塵，要穿常常是噩夢。不可心境震， 你看见雪花飘时，我这里雪落更深，寂寞两地情要多信任，明了真心爱未泯。寒梅仍能傲舒，你更加惜别人，谣言从来莫信任，真心做共人。我看见雪花飘时，对你的爱仲更深，日后我会来最好证实，原来真心爱未泯。白雪永远不染尘，遥传常常是恶梦，不可心平真。你看见雪花飘时，我这里雪落更深，寂寞两地情要多信任，明了真心爱未泯。寒梅仍能傲舒，你更加惜别人，谣言从来莫信任，真心做共人。我看见雪花飘时，对你的爱仲更深，日后我会来最好证实，原来真心爱未泯。 关正杰嘅《雪中情》，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浮人》啊！吓，另一位朋友打嚟点唱嘅，喂， 喂， 咦，你系接咗你嘅电话啦？喂 ，hello， 喂， 喂，喂 黄，呢个系 杰克 啊，系咪 Jack 啊 ？Jack， 阿杰克， 阿 Jack 喺边处 ？Hello， 喂喂， 开咗，唔紧要啦。咁啊，有冇另外一个阿 Jack 咧？就话想自己今日生日嘅， 不过我都可以代读一下嘅。 听日自己生日， 咁因为咧就有一位叫做何太啊， 吓， 咁其实佢话因为今日咧就系妈咪嘅生忌啊，咁亦都系想点唱咧俾身边嘅朋友，同埋咧就系祝香港年年都风骚快活啊！大家咁话，另外仲有一位嘅就系黄小姐啊，都想祝咧就系医院度休养紧嘅黄秋香咧早日康复。 早啲好 翻，仲有阿 Betty 啊吓，咁啊今日咧系自己生日啦，想祝自己同埋屋企人啦，以及系前夫嘅屋企人嘅话咧，都生日快，唔系都系呢个身体健康嘅。 好啦， 咁 非常好。 何太嗰只歌咧就帮佢播啦，好嘛？就系呢一首《真的爱你》啊，何太今日想听到嘅。送埋俾所有妈妈听，今日可能好忙碌啦，又要煮呢样煮嗰样，希望大家都可以过个开开心心嘅新年。 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的愿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得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 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 真的爱你之后，我哋另外又系咪梁小姐啊？ 梁小姐， 你好啊，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系梁小姐， 系系系。 我九七年三月咧，喊住你讲电话。 点解嘅？ 我而家咧笑住佢讲电话。 哦，九哦 ，OK OK OK， 咁咪好咯。人生应该吓开开心心噶嘛，系咪先？ 系啦。 喊嚟做咩？ 今日咧我正嘅生日。 好。 12月30。 啊，有咩生日愿望啊？ 愿望世界和平咯， 咩啲 good 啊？ 啊，仲有香港经济早日复苏啦， 哦， 人人有工做啦，人人有粮出啦， 嗯，好啊。 同埋咧，我要多谢风烧快活人咧，每一个听众，每一个主持人，咁多历来咁多主持人啦，点解带俾我无限嘅欢乐啦，无限嘅快乐，因为每日都睇到你做节目，但系佢唔知道你讲乜嘢嗰阵时， 净系开心啊，净系知道好开心系嘛。 咁因为咧，我做嘢一定有心机，听日陪住我嘅，唯一我个部门点我可以睇到心机嘅啫，咁好真系好开心咯，听到。 好啊！ 同埋多谢我女婿啦，教到我女咁好啦。 吓系啊！佢教佢咩啊？ 女婿教。 咁咧，我同我女咧系点样讲句咧？水沟油嘅，即系佢我哋嗰啲性格咧，火星上地球嘅，尤其是爸爸离开之后咧，反而系即系冇办法认我两母女嘅关系嘅，但系咧佢结婚之后咧做咗妈妈之后咧，我真系好多谢我女婿，我成日感激佢，我真系多谢你教翻好我女啊，令到我真系好开心咯。 即系而家母女嘅关系好翻好多啦，系嘛？ 你唔系好似姊妹咁样个咩？ 哎，太好啦！ 屋企冇乜嘢啦，佢识买翻嚟以前会噶嘛？ 好， 一见面就闹交。 咁好咯，系啊， 咁就好啦。 你锡佢多啲，佢就锡你多啲，咁就好咯，系咪啊？ 仲有嗰样嘢咧，我就。同佢哋讲咧，我今年生日之后咧，五年之后生日噶啦。 哦，年三十万啊，冇年三十万 啊，五年之后先有年三十万噶啦。 系啊， 五年之后咧，我都74岁啦。 嗯，好啊。 唔好咁讲，年年有今日 系 啦， 年廿九都 OK 嘅。 系啊，我先话咧，我自己咧有咁大年纪咧，仲可以做嘢咧，系好开心嘅。 哦， 即系每日都聽到你哋節目又好開心嘅喎，我想成日第一線啦，即係睇住你哋學到識咗好多嘢嘅，因為我都唔係好識字嘅人，聽你講嘢咧，令到自己好充實咁大年紀， 多謝你 都會識，即係聽你講新聞啊，講好似今日咁樣，你個呷醋嗰啲，我就從來未聽過嘅喎，第一次聽到咯。 合作嗰，你仲记唔记得系咩啊？英雄难过美人关啊，美人难过咩啊？ 醋咩醋关咩？ 卖酸摊啊！ 系啊，哎呀，你讲乜嘢我唔记得，我知道你讲讲嘅嘢咯。 好嘢啊！ 好嘢， 有啲细腻。 我真系睇住你大个样样， 系咪啊？ 系啊， 点着？ 睇住瘦女咁样啊，变咗而家变你一个大啲嘅瘦女咯， 大啲嘅瘦女， 而家系返老还童咯， 都系瘦女。 同我一样咯，咁咪好开心噶！听到你哋一直咁，佢一开始有你做风骚快活人嗰阵时咧，到而家咯。 多谢你， 我都唔知几多十年都听咗你哋， 系啦系啦， 咁你要继续支持我哋， 系啊，知唔知啊？ 哇，我日日都听你港台第一台嘅，我 记得咩？ 我妈妈讲嘅，我屋企咧可以冇电视机，但系我屋企咧唔可以冇收音机， 咁就啱啦， 好， 啱啊， 系啊， 永远唔会取代到啲，永远唔会取代咗心机， 我都觉得系， 系， 我都觉得系， 方便啊嘛， 我哋都会俾心机， 系啊， 好唔住啦， 大家咁话，都祝你今日农历生日快乐， 系啦。 好 我都问一问阿梁继章啊， 系系， 你个仔大学毕咗业未啊？ 未啊，你 未啊？ 我哋得闲搵日再倾过，好唔 好？ 多谢阿梁小姐，多谢多谢。 阿叔，你一家人咧身体健康啦， 知道。 我睇住你成长噶啦， 系多谢。 我仲记得你做过廉署噶喎。 系，我哋再倾啦，我再倾啦，时间冇多啦。 睇住个大，睇住个坏， 睇住个坏。 OK， 好多谢梁小姐， 即系 咁嘅经历唔系办法。 系啊，私聊位。 好，生日快乐啊！ 生日快乐，大家 恭祝大家新年进步，身体健康。 你听锣鼓响一片。声声送旧年， 你看大众多欢畅，个个乐连连， 欢呼声、歌乐声响彻凌霄殿， 齐声恭祝你有个欢乐年， 个个懵懵懂。 年年大家呢今晚咧食得开心心，我哋电话里边咧仲有呢一位阿 Jack 哥， 杰克， 你去咗边啊？ 系啊， 我喺度啊，喺度啊， 喺度噶嘛 ，Jack， 有咩点唱啊？ 要快讲啦！ 系啊，我听自己生日旧历嘅， 初一生日系咪？生日快乐，仔仔咧？ 系，仔仔系都系听日，佢系20号新历嘅， 真系 好浪漫啊！ 哇，真系好 正啊！ 点解系浪漫啊？ 我觉得 ，OK， 浪漫系慢。 祝你哋三个身体健康， 多谢 多谢。 商台唔系港台蒸蒸日上，同埋你哋节目多啲人收听，继续。 多谢 多谢晒你， 继续支持啦吓，好唔好？多谢晒， 生日快乐啊！ 好，多谢多谢，拜拜 拜拜， 拜拜。 好啦，咁啊，不如临走之前，因为我哋再见系年初三啦，同大家拜下年啦。 好啊，你先啦， 我系小张张，我祝你两位拍档咧，日日都靓仔靓女啦， 已经好靓噶 啦，啦，祝我哋嘅监制啊天恩咧，同埋我哋而家见到入边阿 Porter 啦，李子光哥哥咧，个个都系咧龙马精神，仲有今日咧未翻嘅冇翻嘅阿小杨杨咧，都系咧越嚟越靓仔，越嚟越多 job 做，好嘛 ？OK， 好，小杨杨， 我祝我哋二台所有上上下下大家都龙马。精神身体健康， 我祝大家全世界开开心心，全球华人 happy， 好非常好，好啦，年初三再见大家，喺度讲声， 拜拜拜拜，等你准备， 新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揾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合府庆新岁，喜气盈盈，齐贺你多福荫，壮健强劲，又祝你今年庆获荣升，朝晚多多欢笑，感受前程，愿夫妇恩爱体贴入微，成日有吉星照，百事无忌，同亲友相见，说话投机，充满新春喜气，欢畅扬眉。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揾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